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喂，嗨，今日咧就相信有人睇过林郑记者会嗰个 live 咧，都有个讲法噶啦，即系同埋好多民阵啦、啊，黄之锋啊，好多唔同嘅 KOL 咧都出咗嚟。讲噶啦，我谂相信大家唔使人讲咧，都有同一个感觉嘅，即系只不过大家商量一下，咁点咧？俾人咁样耍法，咁啊，等下啲人入嚟先啦。因为而家同时好多人 live 紧，我知道全世界都咁，所以咧好少人入嚟咧都正常嘅。咁啊，只不过试一下啲唔同时间嘅时段去 live 咧，譬如今日好罕有地8:09 live， 咁啊，究竟会有几多人听咧？都冇所谓㗎啦，即係自在 round up 下，唔讲唔係人啦，真係大佬俾人咁样耍法係咪。 喂朋友大家好， Terrace Y 熊猫哈佬探长 JJ Men's High 又系我啦 ,Sand Petitel K 日日都有人顶住啲士气。 係係啦，冇错。大家提议一下我哋可以做乜啦，嚟緊即係其实喺度讲冇乜用嘅，即係同其他人讲，即係个个都入得嚟呀，都唔通会係懵盛盛未做选民咩，係咪先。咁啊，拜托大家就同你屋企人同你朋友，即係要有一个精神呢，就係、是、夠胆同你觉得佢未必听你讲嘅朋友去解释下啦，即係同我哋夠胆同政府说不行出嚟一样㗎嘛。即既然你都嘥咁多精力汗水行出嚟，就唔希望你係因为呢嘩人人都出咗咪出囉咁樣。因为事实好多人都係咁嘅，因为你睇见而家呢个六大宗教呢接受林郑嘅道歉喎。咁你接唔接受到唔奉献呢，如果返教会。咁都唔係一个比喻嚟嘅。是一个行动来的嘛，只不过是。OK， 得你有30个。咁我唔知道有冇睇漏咗啦，我知道民阵开个记者会啦，黄之锋又开个记者会啦，都唔係即係俾人驳咪啦，嗰度应该係立法会门口嚟嘅应该。咁仲有晏昼我改啲图呢，我仲諗住人人都只係玩嘢，但唔知點解呢苹果日报呢緊張到要澄清囉，即係post喺我度呢话俾人聽嗰張唔係苹果嘅图嚟嘅，嗰張係改图嚟嘅，只不过係。咁我唔知有冇人真係信嘅呢白花油嗰單嘢，有冇人知咩叫白花油嗰單嘢呢，未必有人知嘅，因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网友呢係两班人嚟嘅，可能 可能 部分重叠啦咁样。因为以我所知多数即时入得嚟嗰啲呢都有 subscribe 到我 YouTube 呢个 channel 嘅。咁但係有啲係靠 Facebook 入嚟嘅都仲有嘅，因为好多时都係即係尤其是呢排呢好多人入咗嚟 Facebook 嗰个 like page 啊 share 嗰啲呢即係可能都唔知道我有 live 㗎嘛。咁撞啱留到一个半个咁入到嚟呢咁先至希望呢就即係如果有呢啲听众呢即係有呢啲网友呢即係攞咗啲图去 share 咗而后来 like 咗 page 嘅呢就希望你顺手就 subscribe 埋这个YouTube channel。OK。 Wipe on you 第一击区议会选举 J Lens 系啊，留声 live 紧， 但 我撑你。 喂 ，Thank you， 唔该，点少人啊？喂， 2001探长你好 ，Sir 大家好 ，Saint Peter K Dway，Saint Peter K 画面慢咗 ，Hugh Jobby Hello 探长，白君龙 Hello 探长 ，Trans Cecilia 探长， 你好 ，Wipe on you 坐我噶的士记客。我都系叫佢投票。 哦、oh, ，OK。 选 Miao Hello。 Hello。 探长 ，Carly Lee 第一次听你。 喂 ，Thank you 啊。 Brandon Chan 系探长。 系。头先又有人话咩啊？咦，呢、這个威喷于你系的士佬啊？系咪啊？你唔系上次我撞到我姓张嘅，咁啊欢迎你啊，的士佬。因为咧，我长期都唔会搭的士嘅，虽然系咁，但我都好支持。的士佬是加入这个抗争的系列，咁其实你叫人投票呢已经是一个非常之有帮助，即是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的一个举动来的啦。咁啊 ,Kelly Lee 呢，你是不是因为呢 like 图入咗嚟个 page, like 咗跟住听到 Facebook 吹鸡就入咗嚟呢，是不是那班呢定是不嬲都识得我呢，第一次听 live 呢，即是平时听 archive 呢。因为点解咁问呢，即係我就好 wonder 呢，即係点解听网台听政治节目嚟去都係嗰啲人嘅。即係有个情况呢，就好似以前我喺香港即係搞 band show 啦，我唔係搞好多，但我都搞嗰啲 band show 呢。咁以前呢一晚就撞几个 show 嘅。即係逢星期六咁样呢。咁但係嚟嚟去几个 show 都系嗰啲 band 㗎喎。咁即係话睇 show 嘅人已经唔多，但係 band 呢就仲少。咁变咗有呢个情况呢就好冇瘾嘅。咁反而又调返转呢，我就好希望呢有啲即係冇听开一般传统网台即係讲政治嗰啲节目嘅人呢走入嚟九吹廿四嘅。因为九吹廿四呢事实上就唔係淨係讲呢啲时事政治嘅嘢嘅。咁我就纯粹係一个互相都要有个地方讲下自己嘅諗法啊，抒发下感情啊嘅地方嚟嘅。即係如果你俾條仔飛咗或者俾條女飛咗呢，你都可以打個字入嚟呢，我照讀嘅。咁我有個得天獨厚嘅一個優點呢，即係九吹廿四就係嚟嚟去都係徘徊喺200人到嘅，最多都係。咁呢如果大家留言呢，如果唔係重複留言 copy and paste 呢，我都仲可以喺成個 live 嘅過程裏面呢可以讀到晒你啲留言嘅。因為呢我就好尊重入嚟嗰啲chatroom 嘅朋友嘅，咁个个都有权可以发表你自己嘅意见嘅。咁当然有啲讲讲下屌走咗咁样，即係听唔啱就走，咁好正常嘅。咁但係正正嗰啲人呢讲嘅嘢呢就最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嘅同我哋。因为我哋围围围喺度围炉咁样，大家都系咁睇法㗎啦，闹一齐闹，开心一齐开心，喊一齐喊咁样。即係好似一个睇波嘅情况呢，即係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呢有个三唔识七，大家素面谋面都有机会走埋一齐嘅空间嘅时候呢，就如果有多啲唔同声音嘅话呢，咁譬如可能有啲人俾人群殴啦，咁但係个过程里面我哋都硬係学到人哋啲嘢㗎嘛，都知道人哋嗰啲嘅角度㗎嘛，咁样都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空间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咁样发言啦。咁啊 ，Carly， 你系咪走咗啦？已经其实，因为你唔复我嘅。 巴里利第一次听你 live、啊、Grandon Chan 协探长 Luke Peggy 协探长、Hugh Ching Jarby 如果我请了个姐姐，她衰到要我即出国际，我竟然炒不到她，她还要跟我说她要做多三年，我要出粮给她、真是痴线。 MK You 你好 White Pond You Highs I'm Taxi 老陈怀祥，为今日咁早开 live 发探长。White Pond You 我是由 D100 开始留意 Eminem 做0207早晨探长。 喂 ，Hello， 我冇俾女 A。 冇俾仔飞都得，咁就喂咁咧系，咁啊点解会咁早开 live 咧？即系嗱，如果有留意九吹廿四一排嘅朋友咧，都知道我最 regular 嘅时间咧就系星期四夜晚十点几咁样嘅。咁但系因为呢排又好多事发生啦，咁所以咧就无时无刻咧有一啲嘢好想讲咧，咁啊趁我又得闲咧，咁咧就我就会做 live 噶啦，咁咧。大家唔好以为我日日都会做，平时系星期四嘅啫。咁所以今日大家有缘撞到喺度，你又咁啱听到呢咪好囉，即係咪知道我有个 live， 咁咪留意多啲我个 channel 同埋我个 page 囉。OK， 而家六十几人喎，可以开始讲下啲问题。其实今日呢都系冇咩特别好多话题讲嘅，即係唔同平时咁样储埋。因为我一个礼拜里面做咗十个 live 呢，都有十个。咁呢即係已经好滑晒牙㗎啦。但可是呢嗰啲题材呢就日都有新嘅 update。咁所以就係可以继续俾大家一起发表一下咁样囉。 要请 Jarby 白花邮箱，细娘头先节目有讲佢可能当真， 我睇 见我闹又叫七婆下台。 咩叫可能当真啊？咁唔紧要啦，总之，苹果日报咧正话就读一读苹果日报嗰、那个都几好笑，我估唔到咧，原来佢会咁样复人嘅。咁咧，我其实就细估唔到咧，即系有啲人拆到真系当系真嘅，咁未必系拆嘅，可能。我讲咗心里面好想发生嘅嘢出嚟呢，於是乎呢就当咗係真囉。好笑啊都。呢度都有好多人留言都可以读下嘅。 香港苹果日报注，这是改图白花油为网民后制加上。 係啦，我就係嗰位网民啦。咁大家唔好信喎，你冇理由当会信㗎嘛。咁跟住呢，佢仲教我做嘢，佢话咩呢，其实呢 香港苹果日报探长 Tam Tech 烦请修改图片描述，注明改图。 OK， 其实我已经承认咗改图嘅责任嘅，因为咧我已经喺佢个图嘅右下角咧就摆咗九吹廿四个 mark 喺度嘅。咁即系我唔知道，可能真系咁都有人信啦。都已经承认咗呢个恐怖袭击嘅责任咁样。 有人 投诉 苹果。 哦，系嘛？咁我但我整个 mark 喺度会冇理由即係啲人唔識呢个 manner 㗎喎。即係你有即係承认咗责任㗎嘛，其实等于。 可能要你寫 即係画公仔画出墙咁样，明白明白。咁可能係啦。 即係搞到佢哋又入唔到去。 哦、,okay。要注明改图啊。咁啊，平时都改图系咪都系有呢个规矩嘅咧？我都唔知道。唔紧要，咁佢点都啱嘅，因为佢系个物主，我话二次创作，即系我都会分装眼嘅。咁啊，咁样讲完我，即系如果用咗人哋个报馆嘅嘢，我都会改嘅。咁但系而家中途改唔到嘅，因为 delete 嘅啫，系咪？ 个 caption 嗰度写。啊，系，好啊，好啊，咁即刻做先。此乃改图， 整埋图劈翻佢。 我 post 整个沿途连结先。OK， 咁啊，大家开心啦。谂住人都只系改图噶嘛，都唔 make sense 嘅。谂下嗰啲咁嘅正座，有乜理由摆张嘢喺度噶？就算系都预先审咗落去啲纸巾，啊不过会走味嘅，又唔得嘅，唔系好 work 嘅都。咁啊，总之系啦，提醒下次用咧，或者又都唔定噶嘛。不过做 live 同埋做录影又好唔同嘅，譬如上次佢自己唔知喺边个地堡嗰度做一个 live 喺无线拍，嗰次嘅喊咧就可能真系有用都唔定嘅。 王陈海探长 get 夫其实要趁现在民意高涨的时候推上立法会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去抓警察滥权， 冇错， 使用过分暴力、无佩戴及出示委任证等等。博下班建制派向现在民意底下敢唔敢投反对票去否决这些提请 ？Grandin Chan 就算唔系咁真诚，特首道咗歉之后，今次游行嘅人会走咗一半。在选举期间都不可以懒惰，大家都要 keep 住个心态，因为共产党术玩嘢。 OK， 因为Brandon 讲的情况呢是真的很大机会发生的。因为你看过六大邪教已经即是你赞成了宗教收不是不是即是你反对这个送终呢或者叫他暂缓呢就是宗教啦。但你接受道歉呢在我心目中即刻打折扣即刻叫邪教啦。咁椰撚呢唔係椰青呢就即刻变返椰撚啦。咁有佛撚啊道撚啊伊斯兰撚啊咁样全部都已经打回原形了，都喺我心目中已经。啊上面未读过呢、這个。啊头先啊许清 ,Joby, 佢话你话嗰个姐姐做咗咁耐咩衰到拆出国仔，你攞呢个嚟比较真係即系太过比喻不伦啦，因为你姐姐会唔会扛住把枪、扛住个催泪弹喺你屋企做嘢？唔会噶嘛，咁所以咧系不对等嘅呢、這个真系，所以你个比喻啊真系有少少不对等啦，我认为啊。OK，Nana 又叫啊 ，Nana 唔知叫乜咧？ Eminem 做0207有激进派已经话6月21号又有行动。New York City 五十探长好，大家好，香港人好 ，Maylam 系 Travis 先生， 你好厚颜无耻。White Pond 要可能要你讲苏狗 Viron Chan 系探长。 啊系，仲未讲苏狗 Ree， 应该复一复佢苏狗 Ree 先。sorry 咯，好冇啦，唔好，真系真心 sorry 嘅。二 update， 好搞掂。咁头先啊，Gasful 咧就讲紧嗰几样嘢咧，系非常之真系要做嘅。原因咧就系、是、你提咗呢啲，譬如要求独立调查啦，即系今日嗰几样嘢佢都冇解决嗰几样嘢咧。其实五样嘢佢都冇解决，即系嗰民阵提出嗰五样嘢咧，就包括系暴动啦、撤销呢个定性啦。其实佢咁样讲呢，卢维聪呢就真係戆撚鸠㗎，真係。原因就係暴动，即係将一个status 变成暴动啦、暴乱啦，呢啲所有呢都係同保险同埋法律有关嘅嘢嚟嘅。同埋嗰个人拉咗之后嘅定性。但以前如果你唔係今次行住佢咁多人，咁佢就唔理三七有一㗎啦。总之呢暴动嘅过程俾人拉咗就係暴动㗎啦。咁佢今次呢就帮佢 upgrade 咗少少啦，即係佢有先例呢就以后都好唔同㗎啦。咁佢话原来五个人暴动啫，其他嗰几十万人呢就和平嘅咁样。咁呢个就唔係叫做暴动嘅事态啦，呢、這个就係你可以直头叫佢哋呢几个人係 犯咗一啲即係好具体少少嘅可能袭击警察啊咁样成。咁其实暴动条罪唔係咁嘅意思㗎嘛。唔係话个别嗰啲嗰啲人去犯咗一啲袭警嘅行为。因为暴动呢即係与生俱来啊，真正嘅定义係点样呢，我就真係靠大家去定义一下啦。即係或者有冇啲客观嘅定义咩叫暴动呢。暴动系唔会五个人㗎嘛，系一个运动或者一个好大范围或者涉及好多人嘅一个民众活动就先叫暴动㗎嘛，系咪？咁一个人唔会暴动，五个人唔会暴动㗎嘛，咁五个人就叫做袭警㗎咋嘛。咁所以佢今即系香港又有新一页啊，真系即系将暴动呢成为一个升华，就原来个人嘅行为都可以叫暴动嘅咁样，真系长知识。咁另外呢就係将嗰啲即係暂时呢都未 charge 佢哋有啲乜嘢嘅罪案嘅。但係连今日林郑月娥讲都唔够胆讲。即係唔够胆讲话嗰啲学生或者嗰啲示威人士将会 charge 啲咩罪呢或者唔 charge 呢。因为你既然唔係一个暴动嘅场所，咁咩都拱返啊罗维聪出嚟就话佢讲嘅就算系㗎啦咁样。我觉得而家官场一个新文化呢就係、是、好似玩緊嗰啲抛波即係争凳仔定唔知咩嗰类呢圆形传一件嘢咁样一停咗音乐就嗰度有奶嘢咁样呢而家不停咁传緊。即係呢个新文化真係真广见闻啦。同埋呢有啲譬如汤家华嗰啲呢我哋真係觉得佢小丑都不如即係小丑都尚且引到人笑啊小丑人工又唔好高啊啊但係呢个扑街小丑人工又好高讲啲嘢又唔好笑讲完就俾人喊打嘅真係惨啊嘥埋咁多钱请呢咁嘅垃圾。咁另外一单呢就係呢个开枪嗰啲警察同埋啲警察膊头上面嗰个 number,或者委任证全部都是不合乎规格的。即是说是人是鬼都知道法例都写到明呢即是警员執勤的时候必须要被人看到他的那个警员证或者军装警员要被他看到那个膊头那个 number 嘛。咁今次通通呢那些前线警务人员呢尤其是速龙小队呢包括那些穿背心那些 CID 呢即是反黑呢全部都是犯晒法例的。咁佢哋犯法可唔可以逐个告呢咁呢个又要一啲法律界人士或者一啲社会人士呢就要穷追猛打。咁去到立法会嘅时候呢假若建制派就想包庇同埋姑息嘅话呢就用佢哋口实嚟到宣传俾一啲猪肉佬啊卖菜婆啊或者一啲甚至乎你将呢样嘢宣传佢一啲藍絲啊嗰啲死眼老咗啊咁嗰啲即係你咪同佢 battle 下囉即係你啲咁基本嘅嘢喂你唔通又贊成啊喂贊成咁即係秘密警察㗎喇喎。咁呢啲好即係好咪微細但係又好大嘅分歧又好大是大非嘅嘢呢即係不停可以發酵我覺得簡直係。咁另外仲有啲咩未即係今日嗰個发布会啦我唔想讲系记招啊，都冇招呼到人即系你求其将个新闻稿口述多一次出嚟喂屌你估即系律师楼呢即系你估你做紧事务律师咩即系嗰啲白纸黑字曾经卖楼好市嘅时候呢楼市好好嗰啲律师做唔晒要播录音机但系你而家呢就将呢个人肉就将你嗰个新闻稿嗰啲含义就照讲返获出嚟即是你会不会评估啊究竟你出来讲完之后你的受众或者香港人会不会接受或者会不会听完哦这样的原来即是会不会幻想过人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评估啊一般民众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你照讲出来记者即是问一些问题我想今次呢就应该没什么人讲话记者都不懂问的。可能有嘅，有啲台嗰啲 KOL 好坚噶嘛，即系觉得即系自己叻过晒啲记者噶嘛。咁但系我觉得今次记者咧，佢亦都问得到一啲市民普遍嘅问题啦。即系例如问佢追唔追究啊，你落唔落台啊，好尖锐、好直接嘅。尤其是我听到一个好似系港台啊，定系一个主场新闻啊， 即系系嘛，屌冇咗啦，嗰、那个唔系嗰个叫咩啊？立场新闻，即系几尖锐下嘅。咁但系佢又系人肉录音机咁啦，照讲翻啦，即系要你报警啦，即系咩你老母嗰啲咧就叫你报警啦咁样。喂，你连 number 都冇点报警啫，即系佢又冇答呢题啦，即系我觉得不知所谓。总之就咁，另外有啲佢解释唔到咧，就系、是、警察。嗰、那个过分嘅暴力底下，佢哋会唔会有刑责呢？会唔会追究呢？或者会唔会开一个专案小组去独立调查呢、這个射人嘅头啊，过分暴力勾人啊，人哋冇晒还手能力，仲系瞓喺地下，甚至乎有个系有肺癌嘅阿伯呢都照拳打脚踢咁样。我呢啲所有嘢都要平反嘅，即系你唔可以就咁就算嘅，大佬打人嗰条友呢可能就会幻想就咁就算嘅，即系以为自己你睇我唔到啊，你吹我又你又睇唔到个面，又睇唔到个 number。但系你警方里面派几多子弹，有边啲人员系成为变咗即系会系着住嗰啲衫系速龙小组，你冇理由冇记录啦。第一，第二就所有人都要拎出嚟作供咯，就系、是。斗督咯，睇下督边个有打人冇打人冇射人，逐个拎出嚟认咯。即系办法就仅有嘅。如果你有诚意或者你有呢个意志，去令到警察嗰个形象会改善嘅话，咁你冇理由包庇噶。咁于是乎，大家亦都唔好咁绝望，因为咧，即系由啲官场咧上梁不正咧，下梁又照板主碗噶啦。你见到上面系咁推嘅时候咧，即系你唔担保唔难保咧，有即系迟啲咧就会。佢哋嗰啲阿头就督啲僆嘅灰，咁同事就督同事嘅灰咁样，即系我觉得好消极嘅咁样，真系即系唔能够自己企出嚟。咁当然，如果有啲警察自己企出嚟打个人咧，咁可能就嚟世界末日噶啦。如果系咁样，即系冇乜可能发生噶啦。咁所以系啦，咁呢样嘢，我觉得人人都要唔好咁容易轻易忘记。譬如有啲社会运动嘅召集人，例如民阵之流。话譬如有啲要游行示威，又话要追讨翻警察嘅滥权行为嘅时候，大家就唔好龟缩凉冷气打机，又同埋饮茶食饭买餸就唔出嚟。咁我觉得咧，今次有咁嘅经验咧，即系大家都引用翻啊何君尧嗰句咧，即系各位师奶们咧，平时唔游行嗰啲朋友咧，即系你唔好洗完头之后就摊冻咗唔露发数，咁有得个头自己干噶，你都要继续落去噶嘛。咁所以我就呼吁大家，即系作要提醒你身边啲朋友，鼓励下佢哋咧。即系你哋上次出咗嚟，非常之好啊！亦都我朋友话斋，即系佢哋觉得好开心嘅，即系我麻麻地啦。咁咧就要鼓励翻大家咧，即系你嗰次出咗嚟，洗完个头要成套，要落埋护发素，再要冲水。再要洗头，再要唔系，再要冲，即系出发咁样，即系各样任你用咩方法演绎啦。譬如屙完屎，你仲要闻埋屎啊嘛，咁样即系用你自己嗰种语言去提醒你一啲上次出过嚟嘅街坊朋友亲戚，就鼓励下佢哋，即系要继续追究。因为你睇下韩国咧啊，你仲可以咧，而家啲人咁中意韩国咧，即系。小鲜肉啊，又韩剧啊，又嗰啲潮流啊，护肤品啊，整容啊，哇，都好鬼崇拜韩国嘅。咁你又可以同佢讲下韩国嗰个历史，究竟人哋点解喺奥运会之后会突然间突飞猛进咧？嗰、那个民主成分咁高咧，同埋点解总统咧会因为有啲示威者个个礼拜出嚟游行示威，就令到佢会落台咧，要问责咧？咁当然唔可以直接类比，但系嗰个精神其实我哋必须要一样。是要咁坚持我哋为咗我哋嘅认为相对公义嘅一啲社会事件呢要发声或者要去讨论，即係唔好避开唔讲。即係我認识好多人呢，尤其是係听9/24嗰啲朋友呢，好多时呢即係借9/24或者借一啲社运节目，即係时事节目呢，当打飞机当揼骨嘅。哇，屌你讲完咪得囉，屌我舒服晒啦，只要讲晒心里面嘅嘢。但其实即系我见一镬掉一镬嘅，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咧，成日即系嗱，我哋呢啲做节目嘅冇权冇势，我又唔系议员，又改变唔到嗰个立法个功能。咁但系你唔好以为听咗我哋呢啲咁嘅废柴，你就可以咩都唔使做，又可以你讲完就算啦，我都懒得同我亲戚闹交啊！即系其实我真系好唔容许，即系唔系容许，系唔容忍到。即系你哋系咁样嘅谂法咯，即系当然我咁讲，你可以可能好反感， 但你想想，即是今次之所以有少少啲咁多成果呢，就是因为平时唔出嚟嘅人都出嚟㗎嘛。咁但你哋，你可能话自己次都出嚟，咁但你次都出嚟，点解之前又冇用呢？原因就係你要搵啲唔出嚟嘅朋友，或者有啲唔係企喺我哋嗰边嘅朋友，都要令到佢转咗态㗎嘛而家。咁所以呢，我就奉劝听网台嘅朋友呢，尤其是乜网台都听嗰啲呢，即係你不如检讨下自己呢，你係咪听完网台就算，自己行完就算呢？咁当然呢个值得嘉许嘅，因为你都有份出嚟示威，但係你唔好吝啬去叫你原本你未必叫得喐佢嘅人都出埋嚟囉。即係其实今次呢已经有一个口实㗎啦，老实讲，即係佢真係出咗嚟，好多其他人都，即係我相信嗰啲第一次出嚟游行嗰啲朋友呢，都未必会有机会听到九七二四或者其他网台，因为他们都是看新闻或者整个舆论是很大的时候呢，那他今次呢就觉得啊，自身的影响，即是自身的利益都受到影响，或者自身的自由都受到干预了，这样在危机感之下走出来。那所以要 keep 住的，这个即是你不要等他突然间没危机感呢，即是我其实我不是那么睇好嘅原因呢，就係好多人就以为佢咁样道歉咗呢，包括嗰宗教界呢就会松懈，即係唔穷追猛打，同埋成日有啲中庸之道呢，话赶狗入穷巷俾佢咬返自己咁样嗰啲，即係一定有人会有咁嘅好犬儒嘅心态呢，就觉得哎人哋都道咗歉啦，即係尤其是成日听完肥媽会返去食晚鱼嗰啲人呢，佢最兴咁样㗎啦，即係你话佢你唔好食糖呀、啊、咁样，诶、哎，最食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平均啫。咁样嗰啲又一定减唔到肥嘅，话你知，即系个道理都系一样。即系你又觉得我哋呢啲唔食糖有偏激啦咁样，但其实呢个系化学元素嚟噶嘛。即系我试咗俾你睇，系唔食糖系真系对身体好好噶嘛。咁又你话，诶、哎，废话嚟嘅，我话咩都食啲啊，最紧要唔好食好多，又唔好食好少，平均咩都要食，咁我身体就最好噶啦。喂，咁我识大把呢啲人啦，咁呢啲人全部都系。唔系 cancer 就黐肥嘅，因为佢饮啖水都肥嘅，解释唔到嘅，即系佢哋觉得饮啖水都肥嘅。咁但系你透过个化学元素，你咪解释得到点解你饮啖水都肥咯？即系其实大家都要嘥少少精神，用少少引证，用少少过去嘅发生过嘅嘢，同埋大家对共产党嗰个印象，同埋共产党做过啲乜嘢，而去管治香港有咩后果呢？咁当然你听我咁讲呢，嘩好撚複雜啊，屌算啦唔叫啦咁样。咁可能我令到你驚咗嘅，但係问题你哋听埋咁多智者啊，即係除咗九吹之外，九吹唔系智者啊，有啲邪恶老人有充满智慧啦，有好多社会知名人士，嗰啲都系智者嚟嘅。你听咁多，喂唔通你淨係单单听完你就当咗佢系娱乐节目咩？即係冇可能要，冇可能系咁样㗎，即係你唔俾钱唔紧要。喂，你仲辜负咗嗰啲嘥咁多时间同你讲到牙血都出埋嘅网台嘅主持嘅 KOL， 即係你有冇諗过呢一点先？你有冇辜负人哋先？如果你唔係摆低钱就算㗎大佬，即係你摆低钱之后你当赎罪呀，即係赎罪券呀，咁你改变唔到个社会㗎嘛。咁希望检讨下啦，我又唔敢话教训嘅，即係只不过我自己想讲乜我就讲啫。哇，咁多人留言啦已经。係喎，头先有人话 delay 咗个画面慢个把声，咁就有冇人调返转个声快个画面呢？唔係个画面快个声呢？咁如果咩情况都有嘅时候呢，就可能唔关我事，因为我头先开波之前呢我都试咗係 synchronize 嘅。咁大家帮手睇睇喇喎。 叔叔，你有冇真诚悔意要撤回图片同埋九十度鞠躬？一pack 125 Hello 探长， 喂 Hello， 冯浩话晚晚开台打个招呼先。 喂 Hello 你好， 探长好，大家好。Extra Max 数96 Hello， 系 Brit 早晨， Hello 探长和各位何民主探长晚上好，今晚直播流畅， 哦 OK， 翻墙软件， 哦大陆翻墙都流畅啊，咁几好、啊。换了个翻墙软件，而家啲 系咪 VPN 啊？都系叫做，即系要俾钱噶嘛，即系嗰个 service。咁咩人去 provide 呢啲 service 咧？我想知大陆咁够波嘅，即系明知犯法噶、哦。不过大陆好得意嘅，明知犯法都大班人做，尤其是五毛嗰个特种部队嚟噶嘛，个市场非常之大噶嘛。OK， 咁头先啊，大啊读到边度咧，无端停咗，唔知点解。哦，换咗翻长件何民主，喂 ，hello， 我哋改个咁嘅网名，你惊唔惊揦嘢咧？如果你大陆嗰度做嘢。啊，去到 Clary Lee 唔系 Carly Lee 咧，唔知道读唔到啊，咁我人读啦，试下。阿 Carly 咧就话，之前偶然在网台听咁湿不咁话，先知道有 Stage Tube 9/24，大部分都有重听，喂，多谢你啊！咁啊，听到 live 几好啊，即系原来咧，即系我嘅粤语算盘咧，就系、唔同时间试下 live 咧。可能可以招呼到好多平时有听 archive 但又冇机会听 live 嘅朋友，即係时间可能太夜或者个时区唔同啊，都可能令到你听唔到 live 嘅。 Gats 副言人果班建制派嘅区议员应该无运行，预计今次区选会有好多新面孔，但独立 冇错 出嚟先同 我都系咁谂， 大家要睇清楚。 冇错 ，Brandon Chan 有时行动得太密，我惊有反效果。 嗯， 好似以前好团结嗰阵时，因为太多嘢，啲市民会觉得好烦。 嗯 ，Coco 探长好，条七婆今日又唔切，都系穿七七。我每个星期日都去招呼佢。Brandon Chan 官场文化改咗做中国文化。 哦 ，OK， 字典都要改喎，似乎。喂，咁啊，我星期五就想去啦，即系唔好话星期日啦，即系一 weekend 我就要去嗰度啦。即系其实不如大家谂下咧，你平时 weekend 做乜嘅咧？即系将个节目移师咗去个草地嗰度啊，海边啊。即系我发觉，其实我真系要赞赞政府咧，佢嗰、那个公园咧。无论个视野啦，个即系个空旷啦、程度啦、啲草皮啦、海边啦，都非常之舒服嘅。即系尤其有少少风嘅时候，即系个风景又唔错咁样。咁我觉得你将你平时做开嘅仪式去嗰度啦，打牌应该问啲啊，唱 K 都 OK 嘅、哦。你去一号码头咯，同啲奔妹同埋啲大妈争啲日子长短咯，嗰度仲好多地方啊。又冇乜人，即系暂时冇乜咸湿白虎喺嗰度嘅。咁你喺一号码头，跟住咧就再嚟翻呢度咧，往返嘅时间都系十分八分钟咧。咁有啲咩运动咧？即系你不妨咧就移师去嗰度啦。譬如有公开，咪拎部 laptop 去嗰度做下嘢咯，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长期嘅抗争嚟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聚散聚散，唔好聚咁多。净系。啱时间嘅就 regularly 就长期咁样抗争，咁令到佢好头痕，令到佢管治成本好高，令到佢喺国际上好冇面，咁某程度咧呢啲都系慢性令到佢会有压力嘅。个压力咧就唔系嚟自你阻住街或者阻住佢开会，令到佢冇面啊。压力就系嚟自咧，当你冇面嘅时候咧，或者阻住街嘅时候咧，又会衍生咗好多连锁反应咧。就令到喺香港揾我哋笨柒嘅大陆商人咧，即系买咗超多嘅楼啦，炒晒高个楼市啦，炒高晒个铺租啦。咁之后，我哋呢啲咁嘅少少嘅动作或者少少嘅改变咧，就令到佢已经佢嘅营商环境好低落嘅时候咧，咁佢就自然有压力噶啦。因为嗰啲人咧就主宰住而家香港嘅高官。或者行政会嘅命脉嘅时候，咁将压力咧就fire back 翻去嗰班官嗰度嘅时候咧，咁咪慢慢改变咯。即系你以为真系冲击警察，咁同啲警察碾过，烧咗两间警署就改变到咩？咁啊冇可能添啦。咁同埋有位朋友咧话，太多运动太复杂，令到啲市民觉得好烦。喂，咪就系要靠我哋。解释俾佢听，呢啲唔系叫烦，即系你屙完屎、敏屎都好烦嘅。咁唔通你唔敏咩？就因为咁样，你唔敏屎唔得噶嘛。你虽然第日又要屙个屎，咁其实基本上可以唔使敏嘅。动物咪唔使敏屎咯。咁但系你系人嚟噶嘛，咁你梗系要搞掂你 自己付出过嘅嘢，尤其是有啲人，哎呀，我哋七十年代啊，真系好对你啲后生仔唔住啊！嗱、你讲得出就得啦，讲得出你之后咧，就真系唔好失手势啦。即系有亲啲咩社会运动咧，有亲人吹鸡咧，所有政府有啲咩行差踏错咩议题咧，就唔该你出翻嚟啦。屌你唔喺度斋讲，因为真系对唔住啲后生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必须要提醒翻你啲朋友咯。即系因为人唔提醒咧，就炸弟弟咧，就为咗自己。瞓多两个钟啊，或者自己吃喝玩乐啊，就牺牲咗啊！即系而家系长期嘅斗争嚟嘅，基本上系即系不如横掂香港人就冇嚟兴趣嘅。喂，你关心时事或者注意你嘅下一代嘅安危，甚至乎福利嘅利益，咁你不如当呢啲个兴趣，当为一种事业。假若好似南韩或者台湾能够喺一个独裁统治底下。透过一个和平的演变是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你做人都有面子了，是不是？那当然我这样讲真的实在太天真了，但是天真都有可能发生的嘛。因为我们香港为什么这么难搞呢？因为你就算搞定了香港政府呢，还有一个大大佬呢，就是北京，你要搞定了几乎没可能的了，地理上没可能，人数上没可能，就算你的能力啊，即系你反抗能力都系好细，咁你都要做噶，话唔定有一日佢扑街噶嘛，即系可能有啲人等紧好消极嘅，喂，支爆咗，咁我哋香港人都随时 take over 到啊，尤其是喺经济嗰方面，即系大家担心嘅经济可能低落咗啊，楼价跌啊，铺街更加惨啊，即系揽住死啦，排队跳楼啦，咁好消极嗰啲人咧，或者一世人咧都冇能力搵到钱，即系冇信心自己有能力搵到钱，净系靠层楼就令到自己好 proud 嗰啲人咧。佢又好痛苦嘅事实上。咁但係呢个时候又未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咪正正係一个令到你思考嘅一个好机会囉。啊，究竟我唔係靠层楼，我唔係靠剥削我个租个层楼嗰条友，佢都冇得俾你剥削嘅时候，你应该点样自处呢？应该点样去正正经经，唔好不务正业，淨係靠收租过活呢，咁样唔好淨係靠炒股票呢。咁呢个有一个好大嘅空间俾大家去重新做人㗎嘛。咁是咯，即是反正你即是相信香港的运数已经尽晒的时候，咁你唔再靠自己，靠乜嘢呢？靠政客，靠个政府自己改返好，冇可能㗎嘛，係咪？即係大家都知㗎，即係未得个驚冇用㗎，你要克服你嘅恐惧，就係要搵啲鬼撩鬼㗎，真係要。即係你驚鬼嘅，你咪埋冇用㗎，佢你皮斗都会出现㗎嘛，係咪？咁但係假如你面对佢兜口兜面屌个老尾呢，可能只鬼会射你，或者唔再搞你都唔定嘅，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引申落呢个态度嗰度嘅。认为，因为呢啲系生活嘅智慧嚟啫嘛，只不过系，即系只不过好多人惊到咧，连讲都唔敢讲咧。嗰啲人咧，即系佢苦心自问咧，你一啲说话都唔敢讲出口咧，你何来有尊严咧？尤其是喺香港，喺大陆可能会杀生之祸，但喺香港你都系做呢啲人嘅时候，譬如梁烈维呢咁嘅契弟。哇！喺镜前啊，真系要镜前镜后啊，都系要哇！又见到解放军，又好感动啊！又即系喺度指点点，话鸠啲后生仔出嚟抗争啊咁嗰啲，即系呢啲人边度有尊严噶、啊？即系如果你都唔想做一个冇尊严嘅人咧，即系除咗有态度之外，仲要嘥多啲力咧，就走去影响你身边嘅人，或者同佢倾下偈咯，即系讲多两句咯。即系而家已经行动升级到咧，不单止沉默就系帮凶啦。即系你净系顾自己，唔去感染你侧边嘅人咧，令到我哋唔够人，而个运动失败咧，都系其中一个帮凶嚟嘅，系咪好 mean 先？如果你觉得我好 mean 咧，你就可以唔认同嘅。即系纯粹都系我谂到咩就讲咩出嚟，我完全不设 filter 嘅。咁当然有好多人就抽秤啦，唔紧要嘅，你照抽秤啦。即系我只不过。我是好似拍广告 brainstorming， 即係你諗条桥出嚟呢，先唔好问有冇 budget 拍，但你条桥出咗嚟就一定会有其他人唔同嘅演绎嘅时候，觉得条桥好嘅，觉得可能会 work 嘅，就要 execute 嘅过程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啦。咁起码而家有咩都讲晒出嚟先，咁大家再慢慢消化一下。听唔明呢，你可以听重温再消化都好。再唔明呢，假若你睇晒广告啲广告嘅过程呢，你可以慢慢沉淀下，就继续听，咁又明多啲。 Wingly, hi, 老谭。 Hello. iPad 其实伤者可唔可以构成个警队呢 ？Wingly 占黄时打人事件好多不了了之。 嗯。 陈范文今日记招，话今届监警会正副主席全部有777委任。 要食屎啦，咁就。 监警会入面成员无一个系范文。果刻终于明白今次警察点解可以肆无忌惮。 Oh, okay. Grandin Chan， 你叫警察自己话打过人就同叫陈同佳过台湾自首一样啫。 令 连你有片有证据咪可以告黑警。 野 约使人信身在大陆，真系咩都做唔到。我唯有不停教身边人翻墙。Vincent 王探长你好。 喂 ，hello。 要上堂，打个招呼就是。 喂，好啦。 喜极而泣嘅表情。Ray越好洗头呢个比喻正。Susan Kwong Hai 探长。 Hello, Susan. 大家好。Grandin Chan, 你放心喎、哦、探长今次去冲嗰班全部都系上网狗噏嗰班嚟㗎喎。 哦即系点啦。 Jeff 下一个爆发国歌法。Harris Y 熊猫七婆七唔晒。如果佢唔揽住当日听命令做嘢。 滥 用暴力嘅警察。班警察就会调转枪头指翻政府。 你真系高估啊！佢哋真系。 网上睇到个方法话，唔使游行咁辛苦， 直接去啊嘛， 一齐企晒出嚟。这方法几好。Grandin Chan 要 keep 住一班浅黄同浅蓝。Gats 副队话，野约使人送翻墙来讲，我略有研究。 哦、OK， 分享下咯。 探长 ，Hello， 大家好。 Hello， Grandin Chan 有个 YouTube 话翻墙要坐五个月。 哦，系啊。 Hi 探长好， 咁大镬，喂 ，hello 你好。 Amanda 好七婆鼓励香港人一周一行， 系。 野约使人说而家不流行 VPN， 流行一种叫 Shadow Socks 的翻墙方式。 哦， 每个平台都有客户端 Windows、Mac、iOS、Android、iOS 都有。 哦 okay、 而服务端系人人都可以搭建，只要买一个外国服务器， 哦、 一年都系几百蚊。成本极低，有些服务器甚至可以预住 1080p 秒开 ，Lookpad 嘅现在正常啦，没有快慢。 Okay. 想将香港变翻真正属于我哋，除了游行过几日，已好耐冇出街行。二代美女林郑收皮，林郑收皮，林郑卖港，立即下台。美女话 ：Coco 冇假啦。是要靠大家团结曾 Jeff 宗教界那班友。 是。不要嗌口号啦嗌一次就算啦好冇。宗教那班友真係太令人失望啦不如咪撚头咪撚奉献啦讲到明即係出个 status 啦。即係你即係唯唯唯一係就俾人空返转头喂你啲神职人员大把恋童啊着比坚尼啊又或者大把呢、这个贪威识食啊落舞厅揽女啊嗰啲黑材料喎、啊、你仲继唔继续啊咁样咁就即刻收水啦即係呢个纯粹係劇情设计但係极大可能係咁样囉。即係如果继续企眼追剿佢呢嘩净啊即係迟啲肯定大把闪卡。如果唔係雍正清有咩生存价值啊佢就係帮某啲政权去拉呢啲人㗎嘛预备即係我估呀都係。因为雍正清我觉得係佢咁样搞都唔会俾人打呢係有原因嘅即係你恕我阴谋论都好因为佢係同黄毓民嗰啲朋友圈子嚟嘅咁你自己諗下係咪囉即係你觉得佢係女侠觉得我诋毁佢嘅咁你都係保留呢个印象嘅我纯粹呢就係、是、从呢个现象学去研究嘅啫。 陈 Jeff 其实中共反击紧 ，Climb Lab 探长你好， 喂 Hello， 陈 Jeff 好担心 ，Joyce Sham 系探长，好嘢又有 live，Susan、 哦、 Kwong 我识好多人都唔系冷漠就系、是、傲慢的猪、 哦、 ，Skyron 系帅哥探长 ，Samson C B Lau 探长你好， 喂 Hello， 香港人好多缺少街头智慧，抽签贸易战打完，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立唔到。反对派会好大镬，二代美女林郑下台，叫翻薯片做。 啊，你都几有字 咁多条片，有乜办法告啲黑警呢？靠518而家啲警察啲智力咁高，啲证件又唔识睇，盲人拐杖又话系攻击性武器，Lamech 王有机会。 是伸缩长矛喎、啊、佢话。喂咁呢就嗱阿 Lamech Wong 呢嗱我就每次呢都不耻地都要解释 三番四次解释翻咧，因为个时差嘅问题咧，就我头先讲嘅话题咧，直至到我读你嘅话题嘅回复嘅时候咧，个 time delay 咧已经好耐，可能半分钟至两分钟。咁你单句答咧，我真系唔知你讲咩有机会嘅。咁希望咧大家如果想倾偈畅顺咧，大家又明白你讲乜嘅话咧，就唔好。淨係讲嗰几个有机会咁样或者好担心咁样，即係好精简嘅话呢，我唔知你嗰个意思係乜嘅，咁希望你再打过啦，或者即係体谅下啦，因为之前都讲咗几个话题，因为我讲嘢啲话题转得比较快嘅，咁所以我真係唔知你讲乜嘅，因为我每个留言我都认真咁样去对待㗎嘛，我希望咁係囉。试下啦，不如咁咯。喂，咁另外咧就系复翻头先嗰啲朋友啦，即系我觉得嗌口号咧就唔好喺度嗌啦，咁样，因为佢照读翻出嚟，大家都几烦嘅。咁思考重要过口号嘅，我认为系，因为而家唔系游紧行啊嘛。咁另外就系头先大早有人话咧。嗰啲冲击嗰班呢係一啲唔知咩人咁样。咁我具体讲下有冇人知道，或者好肯定確实有证据地知道冲击俾人拉嗰啲系咩人呢，即係点解大家唔使 care 佢哋呢咁样。因为坊间呢好多唔同嘅 forum 同埋啲小嘅群组呢，都好多阿妈系女人嘅左交大爱嘅慷慨激昂嘅个大字报。因为而家成日都 Facebook 见到咧，就你净系打几个大字咁样，有个正式嘅底咁样，就实啱嘅讲啲嘢，例如请勿歧视魏俊仔，因为咧歧视魏俊仔咧就即系等于歧视学历，咁咧因为我哋示威阵营咧就都有卖菜婆同埋有扎铁佬冇文化嘅。嘅低下层嘅工作者咁样，咁咧，请你咧就唔好再耻笑警方咧系魏俊仔，因为同时咧就会耻笑埋自己人咁讲，咁大家可以讨论下呢个 status 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左交咧就更加话咧不被捕、不冲击、不埋怨、不督灰。同埋筆咩呢，好多筆嘅，即係总之话呢，即係都大概係同我讲嘅差唔多啦，但係只不过呢我就都有少 filter 嘅，老实讲，即係筆督灰你用得呢啲字都明显知道你係咩人啦，係咪，因为我问过一个喺监狱做咗几十年，惩教处做咗几十年嘅 Eddie Sir 呢，佢话督灰呢个 term 去做咁耐监仓，听咁多黑社会大佬細佬流罗都未听过呢个 term 嘅，咁好明显就知道边个发明㗎啦呢个 term。咁呢就係即係话佢潜台词呢就係话嗰啲係意思嚟㗎，我哋唔应该阻止佢㗎咁样。即係潜台词呢就係话某啲申请咗游行不反对通知书嘅机构呢都唔应该咁样做㗎咁样。咁但係申请当即係嗰一方呢就唔希望喺佢个场咧，所谓因为佢申请噶嘛，就出咗啲咩大问题嘅时候咧，就会影响佢下次申请嗰个场嘅成功啊。咁你可以咁讲嘅，喂，你唔申请我都会出嚟噶啦。咁但系又好唔同咯。如果唔申请嗰、那个就变咗非法集会嘅时候，除非你系唱圣诗啦，唔系个个识唱噶嘛。咁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冇人领头去游行嘅话咧，咁警方咧。就唔会开路啦，唔会开路鉴山行呢，咁可能是悲壮好多嘅，真係。咁呢个真係亦都系大家个选择嚟嘅。因为其实你悲壮冇所谓嘅，咁但係有一啲譬如喺街嗰度返工约咗朋友嘅人，突然间喺冇风路底下俾啲人群 jam 住咗喺度。我啲一次半次大家都谅解嘅。但你恒常系咁打游击啦，即系我都变咗左交，突然间咁又会有好多人咧，即系佢唔系唔想游行啊， 但你约我游行咪得咯，即系会咁讲噶嘛？即系你约我星期日咪星期日咯？喂，你无端端又唔话俾我听有游行，咁咪约咗人，或者又嗰日要做啲事，或者要探病，好多理由，咁令到你会令到佢会觉得反感嘅。咁呢个系客观会存在嘅现实咯。即系，但系我心底里面咧，我觉得咧，哇，你无端端撞出嚟，真系悲壮好多嘅，同埋影响个经济同埋影响社会，亦都系力量大好多嘅。咁首先我唔讲边样啱错先啦，大家都系自己判断下啦，即系会有咁嘅客观效果出现咗，我只不过推演下啫。你可以话我冇立场咁样，但其实我唔系冇嘅，但系只不过唔可以单方面咁样净系讲我系点，我中意点，我唔中意点，即系我都觉得应该推演下咧，大家嗰个讨论空间会更加大咯。咁另外头先有啊美女咧，我真系唔能够唔话你真系好捻幼稚咯。林郑下台叫番薯片做，你都讲得出啊？我真系笑了啊！呢、這个觉得你复下我啊，不如即系你点解觉得薯片做会好啲咧？又会香港又会民主啲咧，自由啲咧咁样？咁啊，不如曾荫权做啦，曾荫权还点都坐开监咯，你再做多一届半届又坐多次监，你都适应咗监房里面嘅生活啦，系咪？即系如果咁样讲都得嘅话。啊，其实系咪应该学人哋嗰啲主持咧，讲到声嘶力竭，讲到即系同仇敌忾咁样咧，系咁 over 晒咧，令到大家好愤慨啊！喂，捐多啲钱啊，系咁 super chat 啊，咁样咧，即系我发觉有个另类选择都好嘅，因为我阿监制咧听紧刘世良啊，哇，下下都好捻劲咁样咧，喂，唔怪之啲人如痴如醉啦，唔怪之我呢度得翻几廿人啦。哦，都唔系，有百几人我都。点解你哋唔听刘世良呢？请问 收518，而家啲警察系恶到话唔使委任证都可以做嘢。Lamech Wong 有机会宗教界有黑材料俾人查住。Susanne Kwong Yung 正精盛赞郑若骅，我就看清佢了。 哦，系咩 ？Joyce Sham 睇完林郑个嘅招，探长你觉得今个星期日有冇机会再上街？Chan Michael 明日大聚会否必香港人交好重税？ 系 ，And Ian 真系想知宗教领袖睇完中信条片有咩感觉 ？Samson 是别闹，大陆啲人系贪心，但最黑人真系香港啲人唔团结，佢哋做生意利益主动去填供， 系奶供，跟住唔知点解讲到呢度就停咗，跟住又话做嘢唔讲原则。你揸正嚟做，佢哋又话就有俾说话你听咁，系啊，呢、這个就系常态现实嚟嘅，呢、這个系喂咁啊，同埋听日大屿嘅嗱呢个又系咧，大家可以将呢单嘢放大咧，就睇下建制派用咩理由，又或者睇下个大口狗主席点样去 stop 翻香港嘅民主派，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啦。其实具体啲嚟讲。就可以大家有时间睇下立法会直播咁样，你就会更加了解政府嘅真面目啦，同埋建制派，同埋究竟立法会点解成日都输啦？因为我成日听到啲人，屌啲议员废嘅，投票俾佢把撚啊！咁所以于是乎咧，我就乜鸠都唔理咁样，乜鸠唔理啊！多谢你啦，即系今日会有咁多大白象工程，同埋议员话俾人 DQ 就冇人出声，冇人帮手，得咁少人，即系多谢晒啊！呢啲人真系。Joyce， 你问我今个礼拜有冇机会上街？我谂就算咧冇民阵嘅吹鸡咧，都一样会好多人上街嘅，包括我都会出嚟。星期五我就想出嚟啦，因为民阵要同泛民开会，听日咁，所以咧佢就未曾有一个 schedule。咁even 唔系游行咧，我谂都好多人会集结喺立法会附近，即系。劳烦下啲差佬啦，因为我嗰日见到有个情况都几得意嘅，即系下角道封咗之后咧，咁啲人就走嘅时候咧，就沿住下角道去江乐道去中环嘅。咁我见到咧嗰日已经啲差人咧就当咗嗰度系行人专用区噶啦。我见到佢掟住个安全岛系谈笑风生咁样，好明显就系警察已经放软手脚 hea 做噶啦，因为咧。哇，个大佬竟然出卖我哋， 即系话哇，同我哋冇关嘅高层冇叫佢开枪噶，即系一个推一个底下咧，最前线嗰啲警务人员就濑晒嘢啦。即系我唔排除有啲黑警咧就真系黑警嚟嘅，原因佢哋真系好中意打人啦，长期受到洗脑喺里面冇乜资讯底下咧，就觉得嗰啲所有都系暴徒嚟嘅。咁出到去佢要完成自己嗰个观念咧，就是、唯有打人咯。即系已经假定咗啲系重犯，假定咗啲系好毒好暴力嘅。咁打完先知，唔系或者。明知你即系有虐待狂嗰啲人咧，明知你唔系重犯，佢都照打咁样。即系呢啲人系抵捻死啦，即系要拉啦。但系问题就系、是、暂时拉唔到佢咧，我哋都要 keep 住呢个气氛或者 keep 住呢、这个呢种火啊，去对付佢哋。为你下一代着想，为香港人嘅尊严奋斗啊！真系要。 Inbus 卓就系中意呢度冷静讨论。 我识嘢啦，你梗系。 而家七婆咪拖自决，安抚晒部分人，减低我哋实力。 嗯，系啊，呢、这个好明显啦，即系你咁讲都好清楚啦。即系我嘥咁多口水，都系你一个你讲一句就即刻明啦。即系原来我有朋友话俾我听咧，话我讲嘢好难讲得明嘅，但系我明明嘅咧系巨细无遗咁样逐个 point 咁讲咧，但系。啊，都唔够人哋一两句讲晒，即系简单啲嚟讲，原来真系有用噶，即系讲到好简单咁样。 有听一个电脑开几个 YouTube，、 okay? 一阵又要开。徐小华，陈 Jeff， 我反而想郑唔好下台。梁振强、刘世良嗰啲系演讲，你嗰啲叫做讨论。Clam Clam， 因为翁静晶两个老公都有啲料到刘师傅系真爱国，佢系最早嗰个翻大陆帮中国拍少林寺，搞到全香港嘅影圈都封晒佢。不过佢始终系一个德高望重嘅师傅，而家啱啱结婚嗰个更加唔使讲，边有人敢喐佢？其上呢度新听到。多啲国度，其他好多好似听紧宗教咁。主持就系神 ，Chan、Michael 睇刘世良睇到有啲门，又成日吉二代美女美女薯片做，当时高票又有民心最佳之选 ，Baby iPad 其实可以唔行，到时候一齐系埋果度就得。苏珊矿呢两再冇 DDoS 攻击， 其实。攻击嗰啲，因为我超过200个人 live 咧，就有人攻击啫。即系你唔够200，佢哋唔够数，唔做嘢噶嘛。因为觉得嘥资源啦，因为攻击人都要资源噶嘛，要俾钱噶嘛，即系好简单啫呢、这个。咁啊，阿、DK Lam Lam 咧就佢讲嗰个情况啦，你都几识呢啲娱乐圈嘅历史噶。咁啊，另外就系、是、你话刘世良有啲闷咧，咁因为。你嘅品味问题啫，咁但系你话成日 cut 咧，咁你意思系咪 cut 就唔应该做 live 咧？咁样都系嘅，人人听得好辛苦噶。咁但系有啲人 cut 都听噶嘛，因为哇越 cut 咧，即系越声嘶力竭咧，咁又多啲捐款噶嘛，咁样你唔明佢 cut 咩意思？咁啊，另外仲有系系咯，即系各色其色啦。其实咧游行。是要幅相嘅啫，即係喺条街度好浩瀚咁样，哇一个冇终点嘅人海咁样几劲啊。咁但係你令到佢即係个终点去到都逼爆政府呢，咁另外更加善波力㗎啦，因为即係一个地方咁多人围政府嘅，咁做得好极都假啦，即係呢个纯粹都系一个表态嚟嘅啫。咁至于今时今日系港共政权嘅时候咧，佢都当你冇到嘅，真系，即系唔要面嘅，唔要面就大晒嘅，真系可以话系。你谂下林郑月娥，佢即系今次都够胆走出嚟开记者会咧，即系重复咁样录音机咁样讲翻镬出嚟，佢都够胆嘅。你谂下个面收埋咗喺边啫，喺个屎忽度遮住啦，好明显就系、是。啱啊，阿 Lam Mac。七婆就系拖时间啦，即系正如我呢个假道歉真拖延呢、这个呢、这个今日嘅话题咧嘅主题咧，就系、是、根本去道咩歉啫？即系如果真系有协议嘅话，唔使用白花油啦，假嘅啊，讲笑就唔使即系读，即系一个回应都冇啊，简直系 同埋冇回应都不得止啊，仲要系即系系唔够胆孭飞啊！咁有好多人同佢解读噶，即系阿曾荫权唔系阿曾玉成又同佢解话，陈志思啊，嗰各样同佢解话。喂，你唔好以为咁样讲，我哋系信先得噶。当然有啲蠢猪就系信嘅。咁喂，你而家讲话佢诶唔系去揸主意噶？喂，屌你唔捻早讲！即系我觉得最捻扑街咧，就系啲马后炮嗰啲咧，同埋即系嗱 KOL 马后炮咧，你系俾佢耻笑下咪算咯。喂，但系你行会成员嚟嘅，你嗰啲全部都系咩都早收几日风嘅，你冇理由即系都系睇个风向就讲咩说话咯。即系我真系鄙视啊！呢扑街，即系嗱，美女咧，你话薯片做啊，当时高票又有民心，最佳选择，哼，我真系冇嘢讲，你发紧梦咧？究竟，即系有良心嘅人，唔妥协嘅人，即系对，企一即系讲简单啲。所谓妥协就是你将来的利益企在香港人身上，因为企在中共身上，那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个人是不可能会有这个人出现的，包括、曾俊华都不会是这个人来的，因为如果你是这样想为市民的话，你怎么会入到那个圈子呢？那你入不到，你即如果你又入到的话，你怎么为香港人呢？喂，当上面的利益的诉求咁大的时候，你一系就听话，一系你就走，你又唔听话又唔走，一系就坐监，即系你一系就等佢坐监，即系我都唔想去坐监，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淨系一个道德审判呢几个人，我觉得曾俊华就的确系相对得民心嘅，事实上，但系问题就系、是、作为一个政客或者一个官员。即系你唔系要找一个好人啊嘛，两个好人系冇用嘅，一系入废，一系死得好惨。即系如果系真正正系好人，你又唔想去坐监。譬如老董嗰啲扮好人，你又唔想去脚痛。咁其实边个上去一样死嘅，即系你不停咁循环咧，系直至到中央有啲真系觉得香港个管治嘅技巧或者个管治嘅成本好高嘅时候。有啲巨大嘅改变先至可以有个情况可以容纳到一啲真係一个好人嘅能够入选到能够真係唔係中国大陆阴点嘅一个特首出现先至有改变囉。所以你真係我觉得咁样讲真係未免太幼稚呀，即係曾俊华喎，真係。读到边度呢？啊 ，OK。 曾 Jeff 上公查下自己选民资料，睇下有冇出入。 我查咗啦。 行善事必啦，细良嗰边唔系样嘢都讲得啱噶，有些都是有利益问题。嗯、不过我最唔 like 星汇那边假到死。 你要食屎啦，星汇！ 如果下次选特首，最好揾田大少、田二少。 嗯。 White Pond 与星汇网，哈哈哈！昨晚试听。听一分钟都顶唔顺，雪山矿机者会去到尾，正嘅嚣张态度又出翻嚟。Joyce Sham 今个星期如果上街，应该冇上星期咁多人。616因为前一日有烈士，所以谷咗咁多人上街。幸咗二次，大家都攰了。我只脚今日仲痛紧，不过星期日我都会照上街记。抽唱曾俊华做咗特首仲大户， 大镬啊！因为咧，正正咧，即系我都认为啊，曾俊华系好人嚟嘅，同埋佢系文明啲嘅。我真系唔忍心咧，佢好快坐监咯，同埋唔忍心咧，见到啊，明明你对佢印象好好，但系咧，佢因为要左右逢源嘅时候，由一个天使变咗个魔鬼咧，即系我谂我真系接受唔到呢啲咁嘅嘢出现咯，已经。咁啊，上面有人话姓田嗰啲做嘅。咁我觉得个效果反而好啲咯，因为佢哋好实际嘅，即系同埋佢哋嗰个背景各样都强过曾俊华嘅。即系假若佢 是有个意志帮香港人 fight 嘅咧，我谂佢个成本就比阿曾俊华更加少嘅。咁所以即系虽然你觉得我幼稚，边度有人够共产党恶啊咁样，咁但系嗰两个人系真系商场打滚，佢老豆啊真系俾咗共产党落香港嘅，即系佢哋嗰几手准备同埋佢哋嗰个街头智慧咧，即系生意嘅智慧咧。我绝对是比曾俊华优胜的，因为曾俊华是一个君子呢，你君子同共产党丢，你真的十个都不够死的，你一是牺牲自己，一是牺牲我们，那两个结果都是衰的。那这个是我的看法啦，当然。那我不知道美女有什么可以补充到呢，即是或者觉得我是错的，总之啊曾俊华做得啱的啦，因为呢他是好人来的，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些补充呢？ 蠢坏蠢老董都唔能系好人， 我都话扮 啦。一个思想守旧嘅蠢人 ，Climb Lab 如果仲系呢一个制度下选嘅特首，系边个上去都系死。Mandy Mac 大家估国歌法明日大罪通过到吗 ？Joyce Sham 星汇网系红底，不听也罢。Chan Michael 其实如果唔行，大家齐齐去银行换美金放屋企，会否更加针对到个问题 ？Baby iPad 薯片叔叔。咪玩啦！陈 Jeff 探长叫大家查查， 查查乜嘢啫？ 神想道歉，其实只系想开会。六月二十明日大罪研究拨款，七月三国歌法二读。 哦，我明啦，你叫我大叫我喺度呼吁大家查查，就系查一查自己嗰个选民登记咧，系咪仲系生效嘅？因为咧，网上传咧，有人话曾经咧就换身份证嘅时候冇复佢一啲嘢啊，即系唔知佢 send 咗个。封信俾你，你要复翻封信之后咧，你就你啲选民登记嘅资料咧会继续保存。嗱，类似系咁啊。咁咧就所以咧系啦，呼吁下大家咧查一查你个选民登记仲系咪生效，即系个资料系咪 update 嘅。阿监制，我想问你喺边度查噶？ 有个 link 啊。 系个 link， 你可唔可以 send 出嚟啊？唔该。即系个 link send 埋出嚟，大家可以睇到啦。因为阿监制帮我查咗，查自己个选民登记生唔生效。我估听日大鱼研究唔系大鱼研究拨款啊，我谂都过噶啦，因为真系唔够数啊。国歌咧，我谂都 send 去你， 你中意啊？我谂都照过噶啦，即系呢啲啊，多谢之前咩都唔理嗰啲人嘅，其实系。 Lamech 王田小佢唔会做啦，佢、会揾自己笨。抢坏抢胡苏贞都只系一个懒高上懒蓝血嘅粉肠。 嗱，我觉得你咁样话佢懒高上蓝血嘅粉肠咧，已经系佢唔应该接受到呢啲嘅批评嘅。即系只不过，即系其实共产党嘅原理好简单，即系你一你有欲望咧，而你又有民望，即系嗱，其实呢条方程式可以计，你有欲望加你有能力，有能力即系有统战嘅，有统战嘅诱因啊，咁咧，即系你嗰个贪婪咧，即系欲望咧，即系你又想贡献社会或者贡献香港嘅，咁咧佢就会利用。共产党的本钱呢就是利用了你的贪心呢就去满足你贪心的欲望。咁而家啲人见到曾俊华成日都出来抽两句水啊讲一啲阿妈女人嘅语重心长啊咁你会令到人哋觉得佢呢就係、想贪做官嘅即係真定假就唔知呀冇证据啊。咁总之佢嗰个势呢就好俾一个信息俾到社会嘅人士咧，即系市民咧，就觉得佢可能会重返政坛咁样。咁于是乎，咁就即刻有呢、這个冲威昌嘅抨击啦，即系嘅睇法啦，就系话佢一个懒高尚嘅蓝血嘅粉肠咁样。咁我觉得高尚蓝血就未必系粉肠嘅，咁只不过你觉得佢系贪做官先觉得系粉肠啫。咁如果係咁就死啦咁邓永昌嗰啲係咩佢又唔做官我觉得佢一个懒高尚又蓝血嘅 playboy 咁样即係呢个係大家对一啲蓝血嘅人嘅仇恨即係我觉得只不过係 咁我觉得冇必然呢啲人就系粉肠咯。 Shoot shoot 探长，好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 喂 hello。 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 OK。 三信是必啦 ，check 选民登记。 系啊，冇错。嗱，下面咧就系阿 Samson CB Low 嘅一个 link 咧，就系、是、有嗰个连结，大家可以入去咧就打自己嘅身份证号码，定系打个名咧就揾得到噶啦，应该系。 唔系嘅，要打下啲出生日期啦，有两个问题问你 哦 ，OK， 问住址、问身份证咁样，问仲有咩啊？出生日期咁嗰啲啊，即系总之嗰个 form 你填咗就查到噶啦。喂 ，hello， 啊 KK 啊，好似未见过你啊嘛呢度。 KK 探长你好。 喂 ，hello。 我觉得个运动暂时已经行唔到落去。 咁啊，唔好咁灰心，因为咧，令我哋行到耐嘅元素咧嘅理由咧，就系、是、今日林郑 hea 鸠咯，即系当你流嘅直头系。即系讲到明有五件事未解决，只要你全部都系耍，人哋问你，你又答得嚟啲嘢。屌，真系太过分啦！实在，我觉得佢今日出嚟系心不甘情不愿咁样，即系出嚟唔知做乜。我谂佢系曾经想唔做，或者佢真系阿曾玉成话斋，真系唔到佢自己，唔到佢自己话事嘅。佢，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我系佢嘅朋友咧，即系倾得到偈嘅朋友咧，我就会叫佢，不如你索性成家人投奔英籍啦，即系直头系政治庇护啦。即系如果你惊共产党追杀你。咁咪撚做啦，即係如果你咁樣撇咗佢呢，我諗反而呢好多香港人同情你呀，仲突顯咗共產黨嘅恐怖勢力橫行呀，簡直係。但係我唔識佢，我識。嗱，佢就話呢，經過今次相信未來三年嘅工作呢都非常之困難嘅。咁困難就點困難呢，就唔係能力上嘅困難喎，仲要跌落咗一攬炸沙喎，就係、是就是信心喎，佢话即係佢觉得呢今次个信心受创都仲要系标榜唔系能力嘅困难咁样，哇你要老尾呀，真系呢啲咁嘅仆街死不悔改。仲有呢，团队会加倍努力，希望重建对本人对政府嘅信心咁样。哇真系够胆讲呀，即系你点样重建你本人同埋我哋对政府嘅信心呢，请问。即系其实如果若要你真系要重建呢个信心咧，假如我系 spin doctor 咧，我就真系要佢真系认巢啦、搞笑啦、做小丑啦，又或者轻松幽默啦、扫街啦，又或者捉老鼠啦，即系令到自己忙到不得了咧，而好 humble 咁样譬如喺街嗰度同啲乞衣一齐着个翻嗰啲衫做下 show 啦，即系瞓街啦，瞓南昌街天桥啦，同阿明哥派饭啦，咁呢啲系梗噶啦，即系如果你想挽救，咁但系你觉得佢会咁做咩？笑话啦，系咪？我觉得头先嗰位朋友就话。即系你觉得个运动暂时已经唔可以行落去咧，我觉得呢啲就唔系，我觉得唔使你估嘅，即系都唔使估啊，唔好估啊。即系我觉得你自己认为你仲未挽回翻香港人嘅尊严咧，你都应该要义无反顾咁样出嚟抗拒或者反对政府，或者要叫埋你嘅朋友。即系我大早讲咗，可能你而家先嚟啦。如果唔系咧，你一世都抬唔到头做人嘅原因就系、是、我哋将会越嚟越少自由，越嚟越讲句嘢都惊死。即系今次唔系佢跪低我哋死嘅，真系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有个咁嘅意志咧，即系令到对方咧觉得好头痕，觉得你啲刁民咧好难管治，先至有少少 benefit。如果唔系，即系俾一啲沉默嘅凶手害咗咁多年之后，而家先醒觉嘅朋友咧，咁啊，梗系迟嚟好过唔嚟啦，系咪？咁但系你要知道咧，呢几年嘅伤害咧，令到立法会乜 Q 都过得咧，已经系等于日日帮人哋放紧血，即系已经俾人插咗九啊几刀， 丢条命，即系如果咁样做人又未死得嘅话，系咪好大镬先？ 恒向足 Derek Lee 探长，你 好。Hello Derek。 恒向下星期我真系唔会再行。Woodpeck Lee 原来选民登记可以查到噶。春怀卓，我唔觉得胡苏真系想翻斗争做咩入翻官场，而系佢之前从系政府入面做紧扑街财政司，已经系懒高上懒蓝血嘅扑街。Lamech 王香港特首做同唔做都唔系特首自己决定啦。陈晓要死唔断气，乱陈曾玉成出咗个 post 话反对修例嘅人系偏听为奴取暖。陈 Michael 我估林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所以唔会走。Hercat 我会继续出来。从企企全民麦美娟屌林郑老母 ，B B by Pat， 其实林郑输在自己的好胜，到现在仍然死撑。Stage two， 诶，仲有一个点解唔读嘅？T S So Chan 啊，嗰个字系咪印尼文嚟嘅？因为印尼人嗰啲拼音系有个 T 字同埋 S 嘅、哦。 So Chan 将游行变成嘉年华。个日游行有个林郑头嘅波，写住抛你老母，整几十个抛嚟抛去，好好玩。Derek 连我公司近乎一致反对修例，亦支持同事走出去。 咁、哦、你公司真系好啦。咁我听讲咧，有啲公司咧就系、是、有个 operator 咧，我话喂，不如嗰日去打工咯，咁样。咁咧跟住老板咧就系、是、话。啊！屌你不话法，你唔捻出粮，你咪走咯咁样。嗰、那个就系老萧啦。听讲，听边个讲嘅话啊？唔好讲，唔好讲个人。即系有人讲俾我听咧，就系、是、有个阿老萧嘅伙计咧，就以为老萧一定撑啦，因为好大爱噶嘛，老萧系咪？你话屌你咪自己去咪去咯，你唔好出粮就得啦，咁样咯。屌你咁嘅仆街真系讲又一套。咁啊喂，系啦，咁啊嗱，其实大家咧都。个即系其实今日冇咩讨论空间噶啦，因为咧即系道歉就假嘅，咁咧就想buy时间就令到佢复即系复苏嗰个嗰、那个逃犯条例啦，将会因为迟啲都有一啲子弹嘅，因为咁十月咧嗰、那个陈同佳会放出嚟嘅，咁有好多肥妈之流嗰啲走出嚟，哇放个杀人犯出嚟咁危险啊咁样，咁咧又甚至乎啊何君尧嗰啲人又做嘢啦，呢、這个如果中共反击呢佢係一个好机会嚟嘅，即係有分定㗎嘛佢哋。咁呢就令到个民意逆转嘅。咁所以大家身边嘅亲戚朋友如果今次认为係呢、這个法案好离谱嘅，即係有多危机嘅，咁不妨大家要保养，即係点样保养呢，即係一定要即系 keep 翻住嗰啲朋友嗰个热情啦，同埋借呢个机会，佢肯听你讲嘢嘅时候，就继续讲多啲咯。因为我见到咧，我有小学同学嘅 group 咧，我都平时喺度咧，即系我唔嘥太多篇幅，系讲一啲社会嘢噶啦。因为其中有一个我个老死咧，曾经系变咗蓝丝，就成捻日屌嘅，即系一讲呢啲咧不知所谓嘅咁样。咁佢自己就当然觉得镇压又有理啦咁样。咁但竟然有啲同學呢開始 post 一啲社運嘅場面啊，例如覺得嘩真係好偉大啊個場面，嘩香港人真係好團結啊咁嗰啲嘢呢，咁成個 group 靜晒嘅。咁我諗我都開始要喺嗰度發下功啦，即係問候下佢哋究竟覺得點啊咁樣。即係我自己有時都喺某啲盲點呢，即係我識得話人，我唔識得話自己。有時有啲人真係好難開口嘅，尤其是你同佢過分熟嘅時候呢，即係其實我哋細個一齊去六四，但係點樣去轉咗藍絲，咁就一開波就嗌交㗎喇。咁你係咪要珍惜呢識咗成三四十年嘅朋友呢，定係為咗將來要同佢開波呢？咁呢、這個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可以睇下嗰個損失有幾大，而去做一啲你認為正確嘅嘢。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唔知點解又癲咗。OK， 呢、這個係啊，呢位叫咩名咧？ 喂 ，Cafel Back 下浪 喂 ，Hello， 喂 ，Cafel Back 林郑执手大计开始。 系 ，Derek Lee 我老板，佢系俄罗斯人， 系 好好啊。佢话尊重同事公民权利，叫我哋 HR 唔好扣同事钱。 哇，呢啲老板咪好咯。 Carly 我都系好灰，但都会继续行。Mandy Mac 刚刚 check 咗了，谢谢资讯， 勉 强假道歉，笑香港人，死林郑。害死一位大好青年。 是。其实啦又讲啲大家唔好啱听嘅嘢。嗰位大好青年呢佢唔系一个单一议题走去轻生嘅。因为本身都情绪都低落同埋即系只不过一根稻草就系呢个送中条例啫我觉得。因为即系大家唔好放到咁大呢即系好滥情同埋好煽情地消费咯，我认为即系讲得好衰嘅，即系阿监制就提醒我咧，佢话头七都 OK 嘅，咁但系长期攞呢个人嚟消费咧，我觉得佢屋企人都企出嚟先至好咯，即系你唔知道佢屋企人点谂嘅，可能屋企人好伤痛啊，见到你不停咁样将啲旧事提翻出嚟，即系佢唔开心嘅事，咁啊咁就系咁咯，所以我觉得唔好因为有个咁嘅人，你先至觉得好有理由企出嚟咯。因为就算冇呢个人呢我哋都应该义无反顾做呢样嘢。咁只不过发生咗呢件事令到你记住嘅你后知后觉嘅。咁唔好消费啦总之我认为。 Susan Kwong 我会继续行 Ambassador 朋友唔系用年份来计嘅。明晨林郑开春杀人。黑警。Carus Y 红猫今日系公司先揸完选民登记。正常。我家嗰个在共产党环境下长大的老婆讲到明一票不投保皇党、探长你话得罪师奶有几大镬如此咬牙而笑嘅表情从企政见不同唔紧要拉 match 王探长你个情况我念你到大部人都系咁好多老友都系蓝丝俏红旗今次立法会主力扫走叶刘 小王芬、竟然是 容海恩麦美娟何君瑶谢伟俊陈海恩蒋丽云柯创成陈恒斌郭佩凡。 是梗是啦呢啲。嗱即係即刻呢啲咁嘅牛屎飞又出现啦。 超红旗屌你老母你条扑街扑冷水。 哦做咩 喺靠听人讲有老板话如果你白工你就以后唔使返工。 嗱呢个喺超红旗呢无端端呢屌完老尾话泼冷水跟住呢就自己删咗嗰条字好咗我读得切啫。咁唔知你咩人嚟嘅呢咁当然你又可以喺第二个网台宣传嘩屌原来探长系鬼嚟㗎屌人哋话有个意思咁样佢话人哋唔系单一嘅情况走去跳桥咁样即係我已经预咗有呢啲咁嘅人恐怖袭击㗎啦。咁不过我只系讲个信嘅嘢嘅啫。即系唔通你又觉得嗰、那个人就真系为咗即系全部都是因为个情绪好差即是因为政府喂即是我觉得是某啲人即是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呢件事真的确间接令到佢好低落好低落跟住走去轻生咁样我都觉得好可惜嘅。咁但是唔知呢你觉得我泼冷水嗰度系鬼都唔定嘅咁唔紧要啦你演绎啦我无谓再讨论你。 陈 Michael 听人讲有老板话如果你罢工你就以后唔使返工会 Cafel Back 蓝丝连流马车都铺话佢屌班僆仔好勇敢。 哇 四百二十 同一种人嚟㗎嘛。 一条条例两条人命都是香港人。四百二十辆 Fakanion 中环海滨迎接美军。会 Cafel Back 呢个戏势 keep 到记内。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 喂 ,hello, 而家先嚟呀。因为今日呢就特别早嘅今日九点几就已经开始。因为我又唔想太夜啦二来又即係一套火啦听完林郑讲埋啲废话。 9343 Jenny 昨晚一歌笑笑口加埋今日和我出来道歉想分发部分人唔好再铲反撤反下台啦唔好中计继续团结 Manfaiching 今次立法会主力扫走叶刘。小黄芬容海恩麦美娟何君瑶 谢伟俊、陈海欣、蒋丽云、柯创成、陈恒斌、葛佩凡。 咦，这个咪超红旗的 copy and paste 嚟嘅？咁呢位啊 ，Man Fat 张系咪就系超红旗咧？请问？ 420 lines for Canadian， 基本上香港人每日都有人自杀，都系社会问题源头来自政府。 其实冇错啊，呢、這个反而我觉得好有说服力噶啦，因为其实即系香港个打工同埋收入同埋生活空间嘅待遇咧，系绝对系贱民级嘅，即系贱捻到咧，你有乜理由出一份粮？一半以上交咗租嘅，或者 over 一半交咗租嘅，即系你咁样管治，其实个社会已经有不稳定嘅因素噶啦。再加上咧，香港嘅人就系比较鹌鹑同埋比较崇拜权威嘅人较多啊，咁所以就令到咧香港咁多年咧都未有一个大规模嘅示威或者暴乱咁样。咁但系近呢几年咧，实在越来越加剧嘅时候咧，佢又唔识收敛嘅时候咧，咁呢啲所有嘅嘢咪就系个爆炸嗰个根源咯。咁但系呢单嘢就只不过系一个临界点啊，去到喂真系呢单嘢实在真系好大镬喎，喂大佬，即系你估你嗰啲建制派话斋，喂又你唔犯事咪唔拉你咯，咁样讲埋啲风凉话咧，即系单嘢已经大镬噶啦，仲加上咁多呢啲头先话立法会要扫走嗰班人。他们平时在立法会平时在新闻媒体面前讲那些废话和歪理和扭曲事实，即是令到一个有情绪病的人呢即是弹弹下那下呢就一定是临界点，或者一定是一个 trigger point， 就令到他会轻生这样咯。所以这个不是单一议题来的，我认为。所以我们长期抗争咯，即是不要说有一些煽情的故仔，或者有一啲觸發到你嘅感性，你先至企出嚟咯。即係我覺得濫情，你不如即係將嗰個濫咧就放咗落去你個生活嗰度，乜都行出嚟啱噶啦。即係任何大嶼山，即係明日大嶼又要行出嚟，填海整死啲海豚你又要行出嚟。你核電廠你又行出嚟，即係總之我覺得。你揽呢啲好过揽情啦，系咪？因为唔系个个议题都充满感情，唔系个个议题都有人扑，即系有人走去牺牲咁牺牲自己，或者同警察链过，即系唔系个个议题都系咁 dramatic 嘅时候，咁你咪即系损失咗好多机会去令到嗰个施政顺利进行，或者立法会乜 Q 都过咯。点啊 ，Nana。不过表演下索鼻俾你睇啊！拿上嚟啊！因为佢个鼻咧成日都鼻塞嘅咧，咁所以咧，好阴功噶，哎呀，好阴功。真系索咗上两嘢。咦啊，威潘于你 send 个 link 系咩？我而家睇唔到噶。哇哇哇哇哇哇！哥斯拉咁啊，你啲动作系咁搵啲嘢报复啊！睇下佢系咁报复啊！ 从企点睇医管单嘢 ？Climlin 就算 而家 林郑贵喺度道歉，你哋会原谅佢咩？我就点都唔会，我只系唯一想要求会撤销晒所有后生仔嘅控罪 Y point。 咁我就唔，我贪心过你啦，我就梗系唔系唯一啦。佢认错又需要，落台又需要，即系总之五样嘢我都觉得好需要嘅，同埋拉鸠啲警察咯。嗰样嘢都紧要㗎，真係。咁当然有先后你可以选择嘅。啊，唔知点解头先嗰个超红旗呢，又嗱，我见到佢一来就简体字啦，二来呢佢 copy and paste 啦，三来呢就係要分化， 因为我听讲啊，我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即系你有时见到啲好胶嘅疑似系企喺我哋呢边嘅同路人咧，但系讲埋啲嘢好胶嘅，好浮夸嘅，例如我头先分析一下一个情绪病嘅情况咧，都屌我老尾，仲话要话泼冷水咁样咧，即系呢啲咧，当然系影响唔到我心情啦，咁但系。大家真係要小心呢啲咁嘅是非囉。即係佢想营造自己一个係一个哇，即係总之乜撚都去到盡嘅。即係冇讨论空间嘅，唔係黑就白嘅。即係佢想营造一个咁嘅角色出嚟，就不停咁样搞破坏囉。喂，呢啲伎俩咪成日嗰陣时喺熱血啊，喺熱普城嗰啲地方见到囉。喂，呢啲唔 work 㗎啦。即係我劝我即係如果我识佢老细，我叫唔好畀钱啊呢啲 post 真係。 Grandin Chan， 不过一定有人消耗呢两个牺牲者价喎、 哦。系，咁啊系咯，即系你唔好做啦，即系一定有人咁做噶，因为你见到香港以前兴开一啲即系香港乐坛嘅衰落，就系突然间有好多台湾歌咧，突然间好流行，因为台湾歌好滥情噶嘛，嗰种唱法咧，嗌生嗌死啊咁样，即系冇咁时髦噶嘛，但系香港不嬲咧嗰个。即系较早期嘅流行音乐咧，都系两个极端嘅，一系走小调，即系关谷英啊、张德兰嗰啲，一系咧就走时髦路线。咁嗰阵时时髦嘅路线咧系赢咗嘅，即系啲人好时髦，好鬼西化嘅。譬如林子祥出现之后咧，就好鬼西化嘅。咁但系突然间一兴台湾歌咧，简直横扫啊！香港真系冇得比嘅，因为咧原来香港人咧表面有好似时髦咁样，原来真系好中意滥情嘅。即系嗰啲台湾咁唱腔咧，即系哭腔又有，乜都有，好捻难顶。但系咧好流行噶嘛，即系我讲紧就系、是、有余承庆啦，即系嗰阵时有伍思凯啊，伍思凯就唔系好滥情嘅，即系王力宏啊嗰啲一扎咁样走过嚟，好鬼核突。咁但系原来香港就非常之受呢啲嘅，咁所以你见到一有呢啲消费品一出现咗咧，佢哋就哇！即系扑到去咁样，即系我唔系话你错啊，即系我觉得只不过感情咧，你其实可以控制到就控制下啦，希望，因为咁样会令到即系坏一件事嘅，你太个感情太投入得多咧，你就会有时俾佢之后影响翻你转头啊，因为唔系吓个个人都系从一而终噶嘛，因为呢个世界。 Grandin Chan， 不过一定有人消耗呢两个牺牲。Air Force One 鞋哥佬烧出个孤寒价啦，俾两皮嘢月薪九百，以为自己系大恩人，识得佢几个基层员工，月薪全部低过市价一折。安浩大陆过来支持一下， 喂多谢。 安浩听不懂粤语，超红旗班建制反转说话讲就语咗，但系泛民嘅内功都要加强，在议会应对，在街头论述都要加强。And he just said remix 可能是鬼 Look Peggy， 我已经是用高过一半人工来交租了、 啊、 放声大哭的表情 Rachel 我都是这样说，一定要黑警认错交人、 啊、 Grandin Chan 好像林郑就台湾件事还是漏了条尾、 啊、 回答记者都还是 他没有答到、啊、其实 没办法处理，超红旗你看清楚哪能到有简体字，刚刚听到你讲的话扮理性是要想一下有什么副作用，不是扮清高就是 call Rupert 你理解不到，啲人翻墙之后听不明广东话都要来、 嗯、 超红旗今次立法会主力扫走叶刘选黄芬， 屌你咪撚 copy and paste 啦，扑你个街，有俾人姓超啊呢个世界，屌真係仲撚衰个简体字啊，简直係。 超红旗边撚到有简体字，从企点解两位牺牲者，我成知有一位跳楼 Chan Michael 行咗出例会唔会俾探铁牛面容识别监察专家记录面貌来啲资料。 哎会㗎，你諗过呀呢样，如果唔系咩叫抗争啫。 Talk Lock True 系呀，好鬼滥情嘅台湾歌手，仲有嗰个999朵玫瑰个台隻招。 但其实呢个台隻招系香港人嚟㗎。就周华健都系呢啲， 我谂诶，头先一位朋友两位牺牲者咧，就系其中一个俾枪射到吐血嗰啲啦。我谂佢系咁嘅意思啩，会唔会咧 ？OK， 喂，咁咧，嗱呢、這个 笑红旗超等于笑发音，识得笑就唔好扮。 屌你收皮啦，唔该你。姓萧啊，姓萧啦，写呢个字咪即系大陆话咯，戆鸠，大陆咧你走啦，唔该你。你觉得扮清高又咪捻听啦，嘥你啲时间，你又嘥紧我啲时间啦，而家猴子飞，算啦，唔好为咗呢啲人影响情绪，我继续扮我清高啊。 Paris Y 熊猫探长，当然无可能觉得你个台会做大，所以嚟搞定你先， 嗯、 防范于未然为稳嘛。Gilbert 萧俏是两个姓， 咁、嗯、算啦，可能佢真系真心交牛屎飞都唔定嘅，即系你唔好咬死话佢系即系掉大陆字就系、是、就系、是、大陆呢，即系我都唔应该咁咩嘅。 韦信旺我都完全唔使佢道歉，唔介意佢下唔下台、嗯、但要唔好再告暴动，拉晒黑警坐监，放晒所有政治犯，取消一地两检，取消确认书同 DQ 制度，明日大罪收皮，国歌法收皮，好基本要求啫。 係、哎、冇错，咁我觉得其实嗰几个要求都係好合情合理嘅，咁只不过有啲唔同嘅人就紧张唔同嘅议题咁解啫。咁总之唔好松懈啦，而家佢嘅反击就係掰时间啫嘛，你越拖得长咁佢咪啲怨气咪越少囉。即係佢唔会，即係其实佢哋共产党玩人性呢就最叻嘅全世界。咁呢所以呢佢就係用呢啲即係利用我哋又冇乜记性啦，又挂住面前碗饭啦，呢啲咁嘅弱点呢，佢其实长期如果我哋唔再勤力啲呢，佢係会赢嘅。咁我哋又唔係一定输嘅，原因就係平时唔勤力，而家可以勤力返啲咁解啫。 赵红旗萧红旗入唔到 Facebook,Mandy Mac 探长冷静啲，会 Cuffell Back 请问咩嘢係长辈图，从旗旗探长保持克制，行红赵红旗你夠胆讲句习近平是傻逼吗？ Joyce Sham 我同意 Wanson Wong 讲法。 即系点啊 ？Vincent Wong 讲个咩啊 ？Vincent 头先讲个咩啊？睇唔到啊！我唔知道、 啊。Brandon Chan 其实香港人难啫，赵红旗喺 YouTube 你系冇我办法。你屌得我又屌得，韦信旺今日有人整咗个长辈图生成器。 系，哦，有人问咩叫长辈图？咁咧，如果你有一啲长辈嘅亲戚朋友咧，咁就必定会见到佢哋 Facebook post 啲咩，同埋你个WhatsApp group 里面流传嗰啲啊，食几指名目咁、哦、样，再加两钱黑豆又点嗰啲咧，就佢又唔捻手负责，冇食死人就，哎呀，我 post 嘅就我 share 就唔关我事咁样，即系长辈就专系做呢啲嘅。咁而长辈图嘅 design 呢有一个规矩嘅，就係、是、呢啲字无端端呢又要捆白边，啲字又要幻彩，即係总之七隻色一个成个 spectrum 怼晒落去，同埋嗰啲字呢嗰啲 scale 呢又古怪怪字又大个图嘅咁样，仲要好多字，仲要好多捆边，好多颜色遮晒张图咁滞嘅。通常张图呢就会用一啲莲花嘅图嘅，又或者一啲嗰啲中国民间嗰啲禅逢滴水啊、Okam 啊嗰啲图嘅咁样。咁啲老人呢啲长辈呢就鍾意呢啲咁嘅品味设计嘅。咁於是乎呢而家啲人话长辈图要嚟影响返啲长辈呢，就用返佢一种品味嚟摆一啲我哋嘅 message， 就嚟希望呢佢唔以为係平时嗰啲阿妈系女人嗰啲黄豆煲瘦肉啊、衣阳痿啊咁嗰啲呢，即用返嗰啲方法，又话啊，马云讲嘅五句说话咁嗰啲咧，就用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咁样，就希望令到我哋而家呢个信息 可以植入到佢哋咁样咯。咁所以掌背图就系咁啦。咁掌背图生成器咧，我真系未见识到，好似以前都曾经出现过，但今次我仲未见识到咯。 420 lambs for canine 共匪始终控制唔到所有人思想，佢哋都系自己呃自己。远离 Winston 和我都完全唔使佢道歉，唔介意旗下唔下台， 明白？ 但要唔好再告暴动，拉晒黑警察。 其实你咁讲咧，即系 Winston 咁讲，真系有一定道理嘅。因为反正你道唔道歉、下唔下台，我哋都冇你扶啊！真系，即系一来又话嗰啲即系读唔到，唔系落唔落台就唔系佢决定到嘅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放风人士讲到咧，即系根本佢一个傀儡嚟嘅啫。咁所以咧，既然系咁，又或者你落咗台换个上嚟嘅话，又系同你一样嘅啫嘛。即系斩譬如阿曾俊华，即系 replace 咗你嘅，咁啊仲痛苦。其实我真系痛苦，因为佢原本就系、即系唔系呢啲人扭转变咗一个好似。689咁嘅人，或者即係做乜都死嘅，即係只要你唔係企喺香港人嗰边，或者你要两边都逢源嘅话，咁你都扑街嘅真係。咁所以呢，你咁样讲有你嘅道理喎，因为嗰两样嘢反正都影响唔大㗎喇。唔通你真係搵个好劲嘅人上嚟企喺香港人嗰边咩？真係冇可能㗎嘛。咁所以啱嘅，即係我都认同嘅呢、這个。但我更加贪心咁解啫。咁基本上已确定呢个萧红旗不是五毛，你点确定呢？我又唔明啦。唔紧要啦，其实你系咪五毛对我嚟讲冇乜所谓嘅，即系只不过我耻笑你呢啲人系牛屎飞咧，就有我嘅道理嘅。因为即系非黑即白啊，其实嘅原因就系、是。 陈 Michael， 我好惊香港会变委内瑞拉 啊！次 红旗仲有无物测试？我屌五毛搭七建制从未守完，搵信王等我将个掌背图生成器 share 去探长 FB 先、 哦 okay。 Brandon Chan 开台唔好咁上心啊，站长。 系 越多听众呢，越多你听唔明嘅说话嘅。 哦 okay、 你个个都嬲眼嬲得几多个？ 其实我真系唔会嬲佢哋嘅，即系只不过。即系佢喺度嘥个版位咧，同埋咧，佢嗱，即系以前2014-2015年嗰啲咧，即系其实最初头咧，爆暴动或者占街都，大家都觉得好波嘅，甚至乎警察咧射完催泪弹之后，令到好多人睇开无线嘅师奶咧都走出嚟占中啦，甚至乎咧有靓女咧系扶人过，即系过一条膊啊咁样，又甚至乎平时唔喺屋企做家务嗰啲小朋友咧，又喺嗰度执垃圾啊咁样。即系成个情况，但系点样会溃败呢？就有好多呢啲牛屎飞咧走出嚟闹神闹鬼，乜都争，乜都话代大台代表唔代表我啊？又话狗贼打人啊？佢都未见到，传系咁传，即系呢种咁嘅谂法咧，好容易咧，即系有啲牛屎飞咧，好容易俾一啲传闻咧就 hit 中咗嘅时候咧，咁佢就有啲过激嘅行动嘅。咁我唔鼓励人过激嘅，因为呢个同情绪有关啦。咁二来呢，即係我觉得佢哋就算啦，我唔觉得佢係五毛啊。即係嗱，佢话自己唔係五毛啊，但係有人叫佢讲咩习近平係傻逼咁样，佢都唔敢讲啦。即係唔系都冇所谓嘅。即係总之如果你唔系五毛嘅话，即係假若你写嘅内容里面，我觉得你都系同路人嚟嘅。咁但係你何苦不停嘅人哋即系攞样嘢出嚟分析一下，讲一个相对客观我认为嘅事实，咁你又觉得我泼冷水要屌老母咧？咁样，即系我想，即系我姑且包容埋阿萧红旗咁样，咁但系即系你都系一个牛屎飞咯，真系。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我同意你啊 ，Chan Michael Chan Y 唱得啦得啦，超先生又好，萧先生又好，乜捻七都好，要扮凶狠就留翻上街对住黑警先凶狠好，唔捻好，咪系道多鸠鱼啦，唔捻该你。赵红旗系癫九年代已经听过探长，我都未话你只有三成脑震荡，从来没想到 big picture， 只有口述，没有策略。On to 47。阿弟今日台戏根本唔系俾香港人睇啦， 睇见佢个样都想呕。9343 Jenny 返回今日题目，无需浪费时间。韦信宏探长今日系咪被攻击？断下断下。 可能系你咗系嘛？有冇人都系咁咧？请问 ，Brandon Chan 有啲似叶狗嘅行为啊。 直头系啦。 超红旗我已经删除咗个句，不过你继续努力。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系啊，之前断下断下， 系咯，唔知啊，都唔奇嘅，网络嘅嘢识条铁咩？即系好被动噶，即系佢如果无端断下断下，可能个 traffic 好劲咁样，可能俾人发现咗咁啊，讲下政府咁样，或者有啲不停咁做紧嘢嘅人都搞我都唔定嘅，即系话唔埋嘅，系冇一个确实嘅答案嘅，真系。或者地区性啊，机楼死咗啊，咩都有可能。 原理有少少 like Kiroru Hoshi si Drum 普下头 Derek 里有，我个网都断下断下。 哦 ，OK。 Eric 五都有断过下。系。Cut fell back 断下断下。Jack Channel K White Pond 女友，刚才停咗一阵 Joyce Sham 我都断下。Dilbert 是有啲断下断下、 okay ， 这个星期都是 BNG 168系、哦，有啲断，声冇断， 可能地区性啦，因为咧我mon 翻我自己嗰个 live 咧，我就断到停咗，但我见到佢有个叫 Stream Health 嘅 monitor 咧，我见到佢系 OK 嘅，咁我就唔理佢咯。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画面声音乐 ，Carlos Y 熊猫我无只 ，OK 好正常， 系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可能被五毛搞后面嘅 Force One 鞋哥断咗一下，要 F 五 Brandon Chan 我哋咁轻嚟讲嘢都俾人攻击， 系，未必系嘅，唔好捕风捉影嘅，如果唔系又以为俾人搞后面噶啦。 蠢坏虫啊，超先生，你一早觉得探长唔掂就咪撚上嚟听啦，扑街，左撚住晒喺度扮撚晒凶狠又够用嘅 ，White Pond You， 所以探长你这个老汉不要睇小自己。 我唔系睇小自己，只不过我大惑不解啫。即系其实呢班人咧，不一向都存在嘅。即系咧，你一有讲啲嘢咧唔啱听咧，佢都不由分说咧，即系姑且我当佢系真心交啦。咁但系其实呢系俾呢啲人害捻死嘅，即系唔系人人都好厚，即系好厚皮可以包容到呢啲咁嘅行事手法同埋声音嘅。嗱，我估佢真系癫狗时代已经识我。喂，你唔捻细个年纪，屌你个人都仲系咁嘅，你啲血管肯定好健康啦，因为爆捻血管啦，系咪？即系少少嘢就话人哋泼冷水又成，喂你泼唔捻到冷水，你咪捻冲冻水凉啦！又有威又要戴头盔，又要凶狠，其实系碌捻。 喂 ，Cut fell back， 今日有支持警察集会， 哦系咩？ 唔知有冇100万人出嚟，超红旗200人唔够，晒你版面。算败啦， 咪就系咯，你快啲闪啦！我头先都讲中咗啦，早即系呢啲人200人都唔够，又点会俾人搞呢？即系我一早已经知道佢哋啲 pattern 系咁噶啦。 White Pond 要无计，熄晒热狗毒，一捻神功。Chan Michael 移民去马来西亚会系一个好选择吗？ 有冇马来西亚嘅朋友咧？呢度马来西亚有冇网管嘅咧？我想知道，因为。我唔知睇过一啲去马拉买楼嘅片啊，因为除咗阿啤梨之外咧，有好多人卖紧马拉楼嘅，即系做 agent 嘅，都汉明星都去过嘅。咁咧，我见到咧下面有啲留言咧，佢话咧，你咪捻害啲后生仔啦，你估吉马拉又好自由咩？即系犯咗少少嘢又打靶又成，政治又唔可以得罪到啲权贵又嗰啲。反政府又要好重刑咁样，你咪捻害人啦咁样，有人咁样讲咯。即系嗱，马拉佢真系一啲都唔熟，睇下有冇高手或者过来人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啦。 韦信旺嗰个集会好劲，好多人吓亲 ，Andy Just Say You Remix 热狗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9343转清正世，阿肥超红旗唔好咁能安久。Eric 五今日嗰个支持集会有片，少过20人，应该系20万人。Airforce One 鞋哥唔啱嘴型，不相为谋，探长唔使动气。 系，我冇动气，即系只不过我都招呼下噶，即系过门都系客啊嘛，系咪先？ White Pond 要马来西亚，我想起 MH730 金正男事件、 oh.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睇杜汶泽走佬去马拉、 oh, OK 马拉唯一对我的印象呢就是榴莲都好吃的，都差不过泰国的，但有些人说泰国的榴莲是没有马拉那么好吃的，但是照我的印象呢是泰国的榴莲好吃一点，虽然我现在不吃，但是谂起都正啊，但系谂起都正，但我都系唔会食嘅。即系而家可以个脑同个口已经分裂咗啦，已经练到。 喂 ，Cafel Beck 马拉好似可以讲广东话 ，David 马来西亚好多华人系亲共、民族主义，觉得今次香港人搞搞震。 哦，系啊，原来咁样。咁有冇一个真正喺马拉住嘅朋友呢？不过200几人又好难撞得中一个嘅，老实讲。哎呀死啦又过咗200屌又哎 ,sorry 啊过咗200添啊又嚟屌啊你先咁样，唔知有冇呢啲咁嘅赵红旗啲 friend 呢 David, 但佢哋又反对马来西亚政府打压华人。 华人係好得意嘅生物嚟嘅，真係。即係有时检讨下自己都系嘅。即係我琴日都讲过呢，即係好心起上嚟好好心㗎喎。即係素未谋面都要买花去悼念嘅，但系咧有仇起上嚟咧，人哋又生预巢生瘤啊，又唔知俾人屌到烂啊，乜都讲得出嘅，即系同一个人嚟嘅，可能系，即系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太多压抑嘅，我觉得香港人，即系其实系人个心里面其实好多嘢都会有句说话，有个讲法，有个谂法，但系咧因为咧有道德嘅枷锁咧压抑咗，就唔敢讲。但是改不到自己的本性的嘛，咁於是乎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呢又不见到我的样子，我打完之后又没有责任的，咁所以呢就见真章了，真的。即是人本身的 variation 呢就是这么阔的，就是个心复杂到这样的。咁但是华人的零舍疯狂的这件事，因为没有基本的信念和没有基本的兴趣和没有基本的专业，多数人都即是不是说搵食的专业，即是说一样专长应该说。咁点解我哋会冇呢啲嘢呢？嗱，我唔喺度揶揄你哋冇呢啲嘢啊，冇兴趣冇性。问题就係我哋长期俾人剥削，即係受害者嚟嘅，绝对。长期由皇帝时代至到最近代都系唔系俾皇权剥削，就系俾政府俾商人剥削。剥削到呢每日返工瞓觉剩返嘅时间呢都唔可以去专登认真学下音乐啊，听下歌啊。学欣赏下电影啊，欣赏艺术啊，睇多几本书啊，同埋睇书嘅香港人呢都仲系睇完之后呢就要嚟资料性咁样去晒冷，即系我听啊某啲节目呢成日呢都系讲本书 call 人哋讲过嘅嘢，但自己有冇消化过呢，似乎听佢讲嘅嘢同埋睇佢做嘅人呢就知系冇消化过啲书㗎啦。咁因为如果你懂得咁多大道理呢，你又唔会做埋啲咁嘅柒嘢㗎嘛。即係甚至乎喺政治上嘅取态呀、或者口是心非呀、或者满口仁义道德出到嚟又呃钱呀、咁样。即係好多呢啲人嘅香港点解会造成咁样呢，就因为长期都系高压囉，长期都被剥削囉。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共业嚟嘅，因为大家长期都唔抗争㗎嘛。咁直至到八九民运之后呢，我觉得先至有香港人去醒觉呢，觉得是要抗争的。咁所以有好多我呢一代呢就係经过八九年民运之后，个人有些基本嘅改变啦。下一代嗰啲或者后生嗰啲可能有0371啦。即係总之社会运动呢係带嚟一个社会嘅一个生机嘅，简直係。咁所以希望大家 keep 住即係为自己嘅尊严奋斗啦。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去过马拉， 好多好嘢食 ，and he just said remix。不过无冬天， 哦 okay、 曾 Jeff 马拉比较好条件，华人都移民。 嗯、 CWC 13825马拉系回教国家，好多管制。 哦 ，OK。 佢攞咗佢马拉人信好多，好、 哦、 多华人识白话， 系 因为 C、 哦、 C T 都系嗰啲品味啦，即系。 Dubrit 马拉你揾嚿猪肉都唔系容易， 哦、 除咗系华人社区之外， 哦、都系、哦。 陈怀从好心起上嚟，可以好有心，一反起面就乜衰嘢都做得出。你啲咪红卫兵嘅文化惯性教育得翻嚟咯。Susan 邝马拉而家的年轻人都好积极改善政局，我识几个都在上一次投票都热力支持民主派。邝、 okay. 邝早排马拉大选，班老华侨话选纳吉即系选习近平。马哈第二要多谢佢哋。 Born to 47。阿迪沙巴广东话主国语和英文都讲得通。 Oh, okay. Air Force One 系哥识两三个马拉华人都几靓女啊。Oh.不过唔知点解全部发财星，唔知系咪因为食物关系？ 发财星即系财权啊嘛，咁人就发财星呢个系普及噶呢、这个讲法，即系 Nana 啦，发财星啊嘛。咁啊，仲有回教国家都几麻烦嘅，我觉得真系，即系我呢啲咁多即系成日死剩把口嘅，系高危嘅一份子嚟嘅，同埋。马拉华人成日睇无线咧，品味都有问题，我觉得真系。咁啊，仲有系Jeff 曾咧，你咁讲咧，就真系值得谂下。啲马拉比较好条件嘅华人都移民啊，咁佢哋会移民去边咧？近近都移民去澳洲唔通？Andy 话冇冬天，其实冇冬天啱我，其实我都几憎冬天嘅，即系个人唔够浪漫就唔中意冬天噶啦，应该系。其实钟威昌咧，佢话嗰个性格咧，好心起上嚟就好心反面起上嚟，咩衰嘢做得出咧？呢啲并唔系红卫兵嘅文化嚟嘅。呢啲系中国人嘅文化嚟嘅，因为台湾人以前都系咁样的，即系应该点讲咧？应该农民都应该系咁嘅，因为农民咧，我成日听到有啲成日唱好大陆嗰啲人咧，就话哇，中国啲农民嘅地方生活啊，好舒服噶，因为咧佢真系好淳朴噶，即系淳朴到咧，即系简直系会令到我哋好惭愧嘅都市人斤斤计较啊，小心眼啊咁样。但你唔好忘记咧。文革嘅时候呢，主要被利用、被洗脑、被灌输一啲共产主义嘅人都系农民嚟嘅。咁农民点解咁容易被啲共产主义去洗脑或者去牵动呢？咁呢个就系本身嗰个文化，即系就系一个中国嘅小农社会嘅文化就系咁噶嘛。即系总之西瓜靠大边，即系多人去。就是啱，同埋崇拜权威，有权力嗰啲呢就崇拜，一啲冇权力嗰啲呢就怀疑咁样。即係呢度中国人係冇变过喎呢样嘢。唔会自己去 judge 㗎喎，绝对。即係讲绝对就大一啲，即係会去 judge 一啲是非同埋自己反省自己嘅对错呢係冇㗎喎。你睇下今时今日大陆嗰啲 documentary 呢讲一讲文革呢，有啲系红卫兵嘅细路仔，而家变咗阿叔阿伯咁样嗰啲咧，佢都觉得当时去怼冧佢啊老师啊，食佢老师嘅内脏咧，呢啲嘢系个大时代，呢啲唔关我事嘅，因为系四人帮咯，我边有责任啫，我冇责任噶，因为个时代社会完全都系咁样啊嘛，咁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大家谂下点解嘅，真系。 Terrace Y 熊猫探长，我虽然听你节目日子好短，但我应该 feel 到你点解对那个人咁嬲，例如好好一个学联点解会散咗呢？唔知我估得啱唔啱呢？会 cafel back 去过沙巴，消费同香港差唔多贵。 Okay， 哇咁贵啊！ 四 remix 猪肉可能比较难买或比较贵。 OK。哇，咁就棘手喎。虽然我唔係特别鍾意食豬肉，咁但係 唉，总之回教地方都是麻烦的，即系唔知咁样会被人哋吹杀咧。不过我又唔会被人吹杀嘅，得个二百几人听，不足为患啊。唔知点解又唔罢读啊？咁啊，刁拔就话咧，至于白话系因为部分老祖宗喺广东嚟嘅，佢哋讲开，依家班后生唔讲，至少要识听。唔系咧，就会俾自己有歧视、鄙视咁样，都可能系啦。因为佢哋嗰啲系纯正广州话嚟嘅，因为啲老祖宗都系去，因为中国饥荒啊嘛，咁嗰度机会开垦咧，咪过去嗰边打工咯。其实都系帮鬼佬打工嘅当时，或者自己自业啦，或者自己创业啦。咁啊 ，CWC 咧就话移民去新加坡，原来 OK， 因为新加坡系比较时髦啲啊嘛。即系等于大陆人都中意移民嚟香港咁解啫，我觉得系。 搵信旺感觉下，始终系霸咗人哋地方，长期 keep 住有两个种族嘅人一排话起嚟，嗰期都几难挨。 BMG 168马拉有个华人 YouTube 讲客家话几好笑， 我知嗰、那个唱歌噶嘛， 好似系9343进尼马拉年轻华人会去新加坡读书和找工作。 搵、okay. 上旺，如果去鬼佬地方，真系多元种族，个感觉冇咁大冲突。 系咁，人哋文明啲啊嘛，真系。啊，唔知我 Jeff 咧，连呢句都 high 咗咧。农民好奸都唔系咩犯规嘢啊。 曾 Jeff 农民好奸。 我第一次听农民好奸。 龙 Wolfs 一开口就意识形态，会 cuffell back。今日四点我哋好农民心态，放两盒纸巾，以为林郑会喊。Vincent Wong 探长你好，依家翻嚟喜极而泣嘅表情。David 系因为中国冇科学精神，系讲礼教、仁义道德。 窗 外从如果探长咁讲。咪又系关小农 DNA 事，哈哈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还有马拉十点前冇得买酒。 Oh, okay. Brandon Chan 个台慢慢就越嚟越多人加啦。 Okay. Mandy Mac 早走啦，探长。 好，再见。 明天见。 好，明天，明天咩事啊？明天星期三啫，唔知啊，明天可能有噶，唔知啊，真系。 冯红探长对回教嘅评价应该翻译做19国语言传出去。 唉，翻译费都赚唔翻啦，屌呢啲得个200人。所以呢阿老萧做得啱嘅，因为陶杰多人听㗎嘛。喂咁係啦，喂咁差唔多啦，都要讲晒嘅嘢啦。咁我原本抄低咗想讲嗰啲嘢呢都讲晒啦，即係头先都大家 cover 晒啦。喂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虽然而家都几多人，我冇理由冇烂隻㗎。咁但我头先见到呢大概几点啊 ?10 点半嘅时候啊，我见到呢突然间 drop 咗好多人数， drop 到剩返170几。係咪因为同人嗌交，大家觉得哎屌冇眼睇啊，走啦，係咪咁解呢？即係啱呢度有个 table 我见得到。 龙 Wolfsk 大陆人鍾意移民香港咩年代，咬係依家30年啲嘢仲喺度讲呵呵。会 cut fell back CWC 13825一个个地方 JB 係可以买到两点。 喔、哦、有个地方係买到两点。呢、這个、Wolfskin 啊，咁我就同你分析下啦。大陆人鍾意移民嚟香港呢，就分唔同年代同埋唔同嘅层次，即阶层嘅。咁你讲緊呢嗰个咩年代呢，即你话三十几年前呢，就係、是、一啲普通人或者走难游水黎智英刘梦红嗰一类咁嘅素人嘅穷人呢，就的确係三十几年前至五十年前都鍾意嚟香港嘅。咁但係你可能忽略咗呢，今时今日扑街都扑嚟香港嗰啲专才呢，譬如李云迪啊、郎朗啊，嗰啲有钱人嚟走资啊咁嗰啲。咁佢都扑街咁扑嚟嘅都系，咁当然佢唔系唯一选择啦，咁但系香港亦都系好大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咧你讲嘢讲一半唔讲一半咧，咁啊仲要整晒箭嘴咁样咧，真系多谢你嘅诚意啊，真系多谢晒啊！ Wake up Fellback CWC 13825一个个地方 JB 好 OK 读错读错咁啊 Winson 係喎剛才我记得嗰、那个啊算啦唔好编诗啊 Winson 黄德图极够胆闹陈同街同潘生潘太 David 可能断线呢排预接线一团 Dilbert 去浮楼交易嗰边鬼佬街嗰边大把家事百卖冇乜限制 佛 山框我未走你停就走、 okay. 请 Jeff 睇下鲁迅从企企香港是否行到极度资本主义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还有以前二战前国民党嗰班 Voice Sham 十点几断咗一下线 其实国民党二战前呢香港走嚟香港嗰啲只系冇能力嗰啲因为冇钱搭船啦、啊，咁成咧，咁所以变咗好多劳苦大众。又或者阿田生佢个伯爷嗰啲咧，即系再早啲系冇错，你讲啱啊，二战前啊，咁佢嗰阵时觉得香港可能有好多亲戚啊，甚至乎可能佢因为佢哋实业家咧要开工厂咧，即系远啲嘅地方可能佢惊适应唔到，咁所以香港咧有英国嘅。普通法保护到呢咁所以香港都是一个好地方嚟嘅。咁但以我所知呢当时都好多人去咗南洋即係都係马拉新加坡即係马六甲嗰地方最多华人移民嘅地方啦同埋婆罗乃呀咁啲都多嘅。咁总之点会大陆人唔鍾意嚟香港呀、老实讲即是就算香港而家咁穷呢但佢哋有钱佢哋完全唔考虑嘅。因为佢用佢摊返嚟嘅钱喺香港慢慢洗就可以炒到地皮就更加巩固到自己嘅生计又唔会蚀钱好过俾人抄家。咁香港都是一个上佳嘅好去处嚟嘅。咁所以係囉覆返头先嗰位阿 Wolfskin 先。 Paris Y 熊猫突然走人应该是哪个人劲爆粗你又播了出来我听到都要即刻闪入厕所因为个仔是我隔离 White Pond 要206人果已经确定有两个六厘在监视 是你怎样确定有两个六厘呢 Dilbert 我阿公以前是由吉打槟城隔离走回大陆Air Force One 鞋乾马拉有单嘢有个华人妹妹做啤酒妹你做马拉人侮辱同种族歧视是条友安99自拍放上 FB 引起民愤先被当地警方拉咗原唔系华人妹妹硬食都无人知。 真系惨即系排华系恐怖嘅行为嚟嘅即系马拉排华就好似冇印尼咁恐怖嘅应该。咁印尼仲得人驚啦即係总之呢啲国家呢都係有啲隐忧啦即係咁样讲比较安全啲呀。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大陆有钱都去咗澳洲囉。 係冇错。咁但係香港走之好过澳洲㗎嘛因为香港係一个最好嘅最高嘅营商环境嘅地方。即係意味着呢营商环境越好啦即係官商勾结同埋税率低咁所以你要大陆人傻嘅咩即係好多人呢嚟香港做生意都念念不忘嘅原因呢就係、是、香港係剥削啲人嘅机会大过其他西方国家好多囉。 韦信王不过我听马来西亚人同事讲佢哋个政府都系千人线佢、觉得仲衰过大陆。 哦係咪咁佢未见识过大陆啫可能。咁啊，唔知啊，总之都系有隐忧啦。咁啊，所以成日即系话马拉好啊，呢样好嗰样好啊，买楼啊，你都唔能够唔放，即系唔怀疑佢系个 agent 咯。即系当然，我识一啲马拉人好热情嘅，即系过嚟马拉好啊，过嚟马拉好啊，即系佢系好热情嘅嗰种表现，即系话啊过到嚟做朋友啊，我呢边咧啲嘢好食啊，啲女又好靓咁样，即系一个。客套嘅交际应酬说话嚟嘅。咁因为冇咩内容㗎啦嘛你啱啱识佢冇几耐又同佢倾唔到心事倾唔到政治。咁梗係讲嘢食同埋讲啊嚟呀嚟呀咁样。咁但係係囉即係我都觉得现实并唔係咁囉有可能。咁假若香港人成日叫你马拉卖楼嗰啲呢九成都係搵你笨柒㗎啦。 And it just say you remix， 所以而家大陆啲有钱人都唔想香港有事， 系噶， 企，因为香港极度资本主义。 系，喂，咁啊，不如即系其实大家都仲想倾，咁但系又好似冇咩特别话题倾闲偈咁，咁我都可以奉陪嘅，咁但系有啲攰咯，可惜，因为喉咙咧不停咁样磨咧，已经有少少声沙噶啦。咁啊，第日啦，听日如果又有啲咩记者会啊，成啊，又或者有啲咩好愤怒啊，咁有咩发生啊，都可以继续 live 嘅，但我就唔敢担保会有咯。OK， 咁好啊，咁你留埋言啦，因为 delay 咗成分几钟咧，咁我听埋你哋读埋你哋嘅留言咧，咁啊 say bye bye 咯，好冇？ White pon you 移民外国交税交到硬交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马拉可能都系贪污问题好严重。White pon you 早啲走 ，White pon you 探长 ，Kiroru hoga tonight Dilbert 早啲走啦。 OK， 企早走探长。 OK。 搵信旺斗校啦，可能星期尾又要行街。Joyce Sham good night， 初重企探长好好休息。 Oh, thank you. Michael McManon 了 Air Force One 鞋该马拉唯一好处系楼价好平，但系平代表唔保值。Dilbert 惊住听日又有高官踢波好球啦。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store， 啲休息啦，探长，下次见。 系嗱，你见到咧，即系啲话题可能。有啲人 pause 咗咧，咁好迟先至出我把声咧，所以 delay 好多，咁啊都招呼下佢啦。 Carrots Y 熊猫，你攰咁冇办法，我唯有放过你啦。Shirley 熊 good night， 向汉 good night。 向日我听一个马拉朋友讲，外来人响马拉买楼系有最低门槛，至少要100万马币。Carrots 去香港唔使交高税。交租公楼一样， 多过税喎。其实 好休息，88。 喂，咁啊，如果新嚟嘅朋友咧，我就强力咁样鼓励你咧，就subscribe 我个 YouTube page 啦，唔系 YouTube channel 啦，就系 Stay Tube 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揿埋个钟咧，就会提醒你我几时有 live 噶啦。因为近来咧都不定期嘅，咁啊唔啱听嘅就抱歉啦，啱听嘅就请 subscribe 啦。咁好啦，咁啊都夜噶啦，对我嚟讲今日。其实我未瞓嘅，不过咧我个喉咙已经冇低音啦，已经好啦，已经发财声啦。OK， 拜拜。